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那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福松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越听越精神。星期五啦，我是小张张。 Happy Friday， 我是雨仔。 啊，好开心啊，终于到星期五啦，欣欣。 Thank God it's Friday。 咁 Friday 有啲咩好玩啊？你哋今日有咩？ 对于你嚟讲咧，冇乜分别噶啦嘛，日日都系做嘢做到。 礼拜五系忙少少嘅，因为要准备，即系有时有啲周末嘅节目啦。咁咧，我会礼拜五咧，即系最 enjoy 系咩时间咧？就系、是、做晒啲嘢，终于可以翻屋企，可以过两日。 但系星期六嚟噶啦，应该系 有时系 星期六嘅凌晨啊嘛， 有时 系冇错，因为好多时候你睇你上线嗰啲时间，哇做乜嘢，系咪癫咗，仲未瞓咁样， 系啊，因为系啦，咁啊，终于做晒嘢嗰一刻系最 enjoy。 我都觉得系，我以前都系嘅，譬如可能你好辛苦啦，成日咧做嘢啦，做完嘢翻去嘅话咧，其实我有啲仪式感嘅， 系啊， 譬如可能就算你夜晚都食咗嘢，但系我唔知点解我翻到去嘅话咧，我梗系要煲啲嘢，暖暖地， 鲍鱼即食面， 冇鲍鱼，但系要整个即食面。系啊，一食完个即食面之后咧，你个胃暖暖啦，个人成个暖粒粒啦，咁你要瞓觉嘅话，你会觉得佢就系话，你稿上 跟住仲要仲要好，即系可能点晒啲香薰蜡烛啊，冲完凉，跟住咧即系攞杯热茶咁样 饮下，冇错，等自己进入嗰个状态，咁样你就会觉得瞓得会舒服咯。 我都中意呢啲仪式感嘅， 要噶，尤其是系辛苦一日之后， 我就系翻去会打两铺游戏机，我个意识就系 咁样先可以放松到自己系嘛。 跟住无论我老婆点样嗌我唔理。我就打个两铺游戏机，我话我需要呢个时间，唔该你俾我。 好， 佢会唔会陪你一齐打噶？ 佢唔会， 佢玩 佢会不断咁样烦住我，呢个系佢嘅仪式感。 我中意，我中意，即系大家都觉得自己最开心嘅地方吓。喂，好啦，十九度气温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星期五啦，风骚快乐人欢迎加入三小时嘅节目。 哇，好干啊！ 上开始我哋嘅风骚快人啦，再一次多谢欣欣啦，因为监制啦，因为佢由朝做到晚啊，即系日出而作，日日唔识。 呢个荣幸嚟嘅， 日出 日日都广播服务。 系咯，哦，系嘅。 其实你琴日放工已经系今日嚟嘅，知唔知？ 系，不过唔紧要，系我好开心，元气满满咁样。 其实你都好抵啊，系咪先？即系一条命，但系咧就系两边笑。 系啊。 系咪？ 系啊，用得好抵， 好尽。 系啊， 恭喜你，恭喜你。系啊，唔紧要啦。下个礼拜嘅话，系啊，冇 错。 下个我哋大家都好中意呢份工。 咪讲啊，即系你有啲嘢你好中意咧，你唔使钱都做噶嘛。 甚至乎 我依家有粮出，系咪？ 咁啊谂就好啦， 系咯。 咁下个礼拜咧就先可以放翻一阵唞下啦。 系啦，咁呢个马老师嘅下个礼拜就翻嚟噶啦。佢烂咗到应该好翻噶啦。 系啊，到佢元气满满回归系咪？ 唔好希望啦，系咪？好难讲， 系好难讲。 系啊，有时佢需要时间适应噶，你知啊，有啲时差， 系 翻到嚟嘅时候，我知佢用 系你同佢讲完之后有五秒嘅时差，佢要五秒先接收到你讲嘢， 甚至乎系接收唔到嘅。但你问佢明唔明，佢话佢 唔系，佢直情系要转语言可能 啱啊。你问佢明唔明，佢话唔明，跟住之后我就话你将头先我讲嗰啲嘢讲一次啊，咁佢就唔出声。真系好难明白， 同埋有时佢某啲表情咧系好经典嘅，例如话差唔多要做片人间，我话边只音乐用，佢突然间 天 然外声，佢系冇谂添， 系冇错， 系跟住就出去唱片房， 啱啱啱， 佢跟住唔系，佢一直望住声啦，用边音乐？ 系啊，无端端突然间问我咯， 你唔早问我咁样， 系啊，冇错，我已经同佢讲过噶啦，我话我最憎最憎最憎我做紧节目嘅时候，你突然间同我讲话要我咧喺个脑里面去搜刮一啲嘢俾你，因为我从嗰时我做紧节目嘅话，基本上我已经 专注。 我冇办法可以再兼顾第二啲嘢噶啦，系啊，咁跟住我就要帮佢喺一啲空隙嗰啲时间去帮佢做完啲嘢嘅话，佢唔要。 你是帮他去无全清的，即是总之你揀那些他就不要，那他才知道自己要什么。 是不是？但是开头说要那个是他，不要那个又是他。 因为骨骼精其实是这样的。 好好的，真 的。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新的名称，有时候我都会想知道，因为现在这个坊间太多那些简写，即是那些什么三个英文字母的代表什么。那我看到有一个叫做SAHG， 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咧？ 呢个冇听过，我以为系嗰啲咩 MITB 嗰啲 friend 啊， 系啊， 咁咧 NFJ 啊。 佢最尾个 G 咧代表 girlfriend， 即系某一种女朋友嘅生活存在模式。 所以你就要睇下啦，系咪？即系 open relationship 嗰只系咪？ 类似， 因为系 girlfriend， 所以要睇咯。 类似啦， 一定系嗰啲咁嘅嘢啦。 系啦，咁样外国咧，而家有啲女仔咧，好中意做呢一种 girlfriend 嘅，叫做 stay at home girlfriend。 Stay at home， stay at home， 所以叫 S A H G， 系咪因为之前可能疫情嗰啲，即系大家会 work from home 咁样， 唔会咯， 唔关事， 即系佢直情唔出嚟啦，总之 嗱意思 有啲咩嚟我屋企揾我， 等于家庭主妇啦。不过佢系冇任何嘅 legal binding 嘅，佢冇同佢结婚嘅。不过佢愿意咧将自己嘅全部时间咧爱嚟叫做一个 stay at home 嘅 cooking 啊，打扫啊，等男朋友翻嚟啊，跟住自己屋企可能做下美容啊。 在哪个家啊？ 喺 个男朋友屋企定系喺自己屋企啊？ 男朋友屋企，系啦，叫 stay。 因为你有你有权，如果你就算同你拍紧拖嘅话，都各有各自己嘅住所噶嘛。 系咯系咯。 即系如果你系 stay at home 嘅话，咁 即系其实 你 系个同居嘅关系。 同居嘅关系。 同居嘅关 系。系啦，嗯。 其实即系都系同居啫嘛，不过咧就好多人咧就提出就话，喂，好似咧你 encourage 咗佢咧冇任何嘅 commitment 咧，但系就已经系帮佢做晒所有嘅背后嘅 support 喎。咁你自己 咁同居咧？ 系咯，所以我哋咪但其实都系同居啦， 即系同居咯。 但系同居你可以出去做， 点解有一个 terms 咧？ 同居可以出去做嘢噶嘛，即系同居嘅人， 就算同居都可以唔出去做嘢噶， 都系嘅， 都有嘅， 都有噶， 咁即系有。但系呢个系一个现象系嘛？ 系啦，即系而家外国有好多叫 SAHG， 咁即系其中咧，点解咧？我今日咁啱 一份工啊嘅意思系， 佢当一份工， 定系当一个 relationship 啊？ 工 and relationship 啦，因为佢嘅 financially 都要靠男朋友噶啦嘛。 但系佢系用嚟咩用噶？譬如可能有时你呢啲咁嘅 status 咧，所谓叫做吓，就系譬如可能系应用喺交友 app， 你明嘛？喺交友 app 嘅话。我 即如果你同我拍拖，我就会做你嘅 stay home girlfriend 咁样。 Exactly， 即系你会 expect 到佢同你相处模式就会系咁样。 又或者我系一个男仔，我想揾一个嘅就系呢一啲咁嘅 stay at home 嘅 girlfriend， 咁可能佢就系打呢几个英文字咯。系啊，因为我哋喺私打度也有讲过噶，甚至乎其实而家好多时候有一啲嘅交友嘅联谊嘅 party 又好或者咩都好嘅话咧，系要打得好清楚噶。 即系因为佢出嚟，大家出嚟所谓去揾对象嘅时候，你已经将你所预期嘅嘢 筛选晒。 系啦，写晒出嚟。 所以嘅就系嗰阵时候，我哋就话有一个而家新嘅 terms 咧，就系中意嗰啲叻过自己嘅人啊嘛。 嗯， 系啊， 即系崇优嘅关 系。 没错， 咁其实咧都要问你，你系咪想要咁样嘅？如果系咁样嘅话咧，你就可以上嚟我哋嘅船河啦。咁样噶，好多呢啲。我谂相信你呢一只应该都系 for 你嗰啲交友 app。或者是将你認識朋友的时候的话呢去帮你筛选一些的。 这个呢最初呢就来自一些呢找比较有钱的男朋友的。即是他很想 即 有。 不介意供养即是经济上供养埋个女 仔。经济上供养一个女仔的。所以最初啲人就觉得这样东西好像有少少买卖这样。即是他就照顾你的所有东西起居入食啊可能又零用钱啊这样。而你呢就做他的 stay at home 但是又不是结婚的。 但是又不是结婚的。 所以大家都仲有那个可能是没了法律上面那个绑定。 完全没有的。是啦。 真的很理解呢样嘢，即系如果系， 如果你再咁样讲嘅话，其实我咪就系头先要问你啊，呢个系一个 relationship 定系一份工咯？ 嗯， 我谂睇你出发点 啦。你做乜嘢噶？即系其实呢个 terms 嗱，其实咧你亦都可以好好崇高咁话，我咧愿意放弃我自己嘅一切，我留喺屋企，我照顾我男人都得噶，系咪？但系如果你好似头先你所讲系交友 app， 如果登埋出嚟，我愿意做 stay at home girlfriend， 边个愿意揾我啊？咁呢个就系一种买卖，就睇下你自己点样去睇呢样嘢啫嘛。 因为譬如你话日本可能系有啲直情是服務嚟嘅，即係絕對乾淨，即係可能是我就要一個我哋叫做旅遊咁樣，但係只不過係暫時性嘅，係出租嘅咁樣，咁係完全冇即係嗰啲污糟嘢啦。咁但係就可能係陪你行街食飯睇戲， 冇錯冇錯。 咁佢呢個係唔知係咪 出過本書添啊？ 係咯係咯，係咪又係咁樣咧？ 嗰啲叫 PTGF， 係啦。 出過嘅咧就係有一個嘅就係出租男友，佢就係因為咁樣嘅話咧，陪咗有好多嗰啲女性咧，其實真係正如你所講嘅就係冇嘢，佢寂寞啫，佢只不過需要嘅就係嗰一晚有一个人陪佢睇场戏， 系或者 食 餐 饭，咁佢就 系 揾你去咯。咁跟住佢就系、是、哇，你谂下你见几多人，好睇嗰本书。咁跟住佢就写嘅就系形形色色唔同嘅人都有。你有冇谂过嘅就系话，其实有好多嘅都系 well educated， 同埋佢就揾好多钱嘅。佢哋就系揾唔到男朋友， 都好寂寞。 系啦，都好寂寞，所以佢就会揾佢咯。跟住佢就写咗一本书，咁样就 系 出租男友。咁跟住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内地都有啦。内地有好多时候嘅咧，就会系同你一齐翻去过年。过年嘅时候唔想人哋再问你点啊，你拍拖未啊？ 哦、 就去揾个出租嘅男友，跟住佢就陪你翻去同你屋企人食饭，系啦咁样咯。 咁如果呢啲 stay at home 嘅 girlfriend 就唔得啦， 呢啲唔得，呢啲出街噶嘛，出街就另外一个一个。 同埋因为未结婚，所以唔使派利是。 仲有嗰啲咩出租大叔啊， 系啊， 咁我都曾经有过噶嘛， 系 咪？ 系啊， 所以呢啲咁嘅关系啊，感情其实已经可以一种交易， 五花八门啊，真系。 唔系啊，其实呢一啲咁。唔係不嬲都有㗎啦，不過唔知點解嘅就係而家係會好興將所有嘅嘢嘅話，你都整個 terms 或者整個名俾你啫嘛。喂，自有人類以嚟嘅話，我諗相信應該係形形色色好多嘢，好可能好多嘅時候以前嘅就係未必去到而家咁樣嘅話，即係咁可以養出嚟講啫，係咪啊？冚住冚住，但我諗形形色色嘅關係，我覺得一定有㗎啦，係咪啊？ 我想問下欣欣咧，你對於呢啲咧，譬如如果有一日即係當然有一日結婚啦，但如果你識到一個女，當你未結婚咧，識咗女仔，知道佢以前即系做过呢啲咧，你会唔会觉得都系唔系咁好？ 我比较老派啲，我都觉得 老派约会之必要。 老派啲我都觉得 又系另外一本书。 初恋系最好嘅咁，最好。 因为你系啊嘛， 我唔系，我老派。 sorry， 系咯，因为你系咪就 系 拣咗有一个就 系 初恋就系， 所以不过冇嘅，咁我觉得你最尾都系睇你个爱够唔够啫，你个爱够咪咩都得咯，系啊，你唔会介意佢。过去啦，你要包容。 英雄无问出处系咪？ 系 啊，即系等于我哋对于小强嘅包容就 系 一样。 系咩？对佢系爱咩？原来 唔系，系英雄无问出处，都系爱，都系爱嘅一种嚟噶。 好大爱添，我净系觉得。 好大爱，即系滥添啦。 我觉得爱呢一样嘢咧，真系可以原谅所有嘢。我嗰时讲过咧，有个男仔女仔临结婚前咧，个女仔突然间失踪两日。就是陪前男友去了一住澳门玩两日咁样， 得， 然后先结婚。 讲嘅就是你咯， 梗唔系我啦， 你都试过啲咁嘅嘢啦， 梗唔系我啦， 有你讲过。 跟住个新郎哥咧就话唔紧要，我爱佢，所以咧继续嗰个婚礼咁样，即系无论你侧边 啲人 bachelors 嗰啲 party 嗰啲啊，系啊，有咁曳就得咁曳。 咁 女仔都系即系， 女仔都可以啊，男女平等嘛， 系啊， 总之大家 OK 咪得咯，你最紧要 就凭你呢一句啊，我真系。覺得係，其實冇啊！咁其實嗰啲佢做新娘之前嘅話，有時嗰啲閨蜜嗰啲 party 都好離譜噶。 哦，係啊， 嗰啲戲都拍過曬， 拍過曬㗎啦，咪就係咯，即係冰山嘅一角咋。 最緊要愛啊！好啦，十點半啦，星盈啦，今日一樣會有校長上嚟玩遊戲嘅，咁啊一陣間你睇下呢位校長出啲咩問題俾我哋啦，同埋今日車路的士車車要扮靚靚，因為聖誕節啦嘛，係咪？唔好污糟邋遢啦，新年啊嚇咁樣，咁啊睇下潮小教我哋點扮靚靚嘅車車啦喎， 潮潮扮我哋扮靚， 扮靚 架車扮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三条跑道寻日起全面投入运作。机管局机场运作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三跑投入运作之后，可以在早上航班出发高峰和晚上航班抵港高峰即时增加航班，预期航班供应增加之后，机票价格会下降。姚少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未来新兴经济在亚洲，以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区越来越富裕，有不少新面孔的航空公司，机管局会积极争取区域性航空公司来港，期望争取增加航点，令到港人可前往平时较难直飞的地方。被问到深圳机场在大约两年之后亦都启用三条跑道，会不会出现竞争？姚少聪说，香港机场是国际航空枢纽，大湾区有8600万人居住，是国家经济最蓬勃的地区，湾区的机场会各司其职，各有分工。政府举办鼓励本地、内地和外资企业共同参与开发北部都会区的宣传活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黄伟纶、中联办主任郑雁雄朝早与多名发展商，包括远东发展主席邱达昌、信和置业副主席黄永光以及部分央企和国企代表，在政府总部乘坐旅游巴出发到北部都会区考察。据了解，考察团除了有特区政府相关政策局和部门代表，亦都包括中联办主要领导、中央和深圳市有关部门代表，以及具代表性的央企和国企、港资及外资企业负责人。他们由财政司司长率领实地考察河套区港深创科园的规划和建设情况，以及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等，以及政府提出北部都会区片区开发试点。结束考察之后，下午两点半在政府总部出席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签署仪式。英国政府官方资料显示，截至去年六月的过去一年，正移民人数达到创纪录的906000人，远高于原先估计的74万。首相斯几贤批评前保守党政府的政策，指脱欧将英国变成一个开放边界的实验，扬言要减少移民人数。他的政府将会提出移民改革制度的方案，严格审批工作签证。他指出，大部分移民都是为了填补英国职位的空缺，当局会打击滥用工作签证，任何雇主不合作将会被禁止雇用海外劳工。移民问题已经成为英国的热门议题，选民担心公共服务无法应对大量的人口，而医疗保健等部门就表示，如果没有外国工人，部门就无法运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非常干燥，朝早清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朝早风势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星期六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3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40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36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57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48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70.42跌1.2，腾讯控股396元跌4元。南方恒生科技4.23升2，升1仙。消费集团27.5跌3.5，美团171.1跌1.1，康方生物73.6升1毫，阿里巴巴83.05跌3.5，融创中国2.45升1.6，工商银行4.54跌1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4，日元150.33，瑞士法郎0.882，加元1.4，人民幣7.237，英磅對美元1.271，歐元對美元1.057，澳元對美元0.65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日經平均指數報38,193点，跌156点。港金报24,70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60.19美元，卖出2,66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先讲西贡公路啦，出九龙方向近住南边围路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出九龙咧需要全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白沙湾噶，咁反方向入西贡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就过咗窝尾少少，咁再重复多次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边围路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白沙湾，咁反方向西贡公路啦，入翻西贡咧呢段路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就过咗窝尾少少。咁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过晒泽安村噶，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天马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咧就过咗泽安村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离开是为了重逢，几个女仔怀着爱和梦想在故乡活出更美好的人生。任素汐、李雪琴、史策、黄子璇，近乡情怯，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五啊，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耐唔耐咧喺呢个网上都睇到一啲人咧喺荒野嗰度咧就遇险啊，诶、等人救啊咁样。咁啊，话说喺泰国咧有个男人咧就好唔小心嗱、呢一样嘢咧，我谂而家香港咧都系你要揾都唔系咁容易啊，就是、一个井。啊，我同你几耐、哦？你有冇从来有冇见过真的 有嘅？有嘅，有嘅、去嗰啲古村啊， 真系要好好古嗰啲地方， 仲有水嗰啲啊。有啲系冇 咯，有啲系乾井嚟嘅、有啲譬如故宫嗰啲咁样， 有 你会见到啦。系、咯，都系啲遗迹啊，因为就即系好旧嘅村咁。 我屋企附近就有啦， 系嘛、因为嗰啲遗村唔系， 系无端端突然之间，因为佢哋想开发有某嗰啲地方，咁跟住佢就系即系住喺附近嘅啲邻居，咁佢哋就谂住佢就啊有笪地仔细细地咁样咧，唔系好大嘅啫，咁啊谂住佢就自己都种啲花或者种啲嘢咁样，即系绿化下周围嘅环境咯。发现咗有个井喺度， 发现咗，唔系佢哋自己新近掘嘅， 佢不嬲有个井喺度，原来系啦，但系已经冇人用咗好耐噶啦，系、 但 系 可能 系打到井水噶， 哦，即系仲 有井水 干嘅， 仲未干嘅，但系咧我又试过啦，夏天嘅时候或者你试下就系用嗰啲井水咧，你打上嚟嘅时候咧唔饮得啦，当然。 嗯 量好多㗎、 因 為佢 哋 地下水啊，好勁 啊！ 聽聞人哋將啲西瓜掉落去㗎嘛，即係當雪櫃用㗎嘛， 西瓜好多用途嘅，有時都要掟落海 㗎。多啲另一樣， 點解一定要掟西瓜咧？ 我 可唔可以掟菠蘿落去？我都好中意。 好啦，咁啊，話説有個男人咧，泰國咧。就好唔小心地咧，就跌咗落海。其实如果正常嘅冇乜功夫底子咧，其实都几难上翻嚟嘅。最屘你识壁虎 功，壁虎功 好窄噶嘛，即 系。 同埋如果你真系望 好高噶嘛，即系都 深， 系 咯，十几廿米都有， 系好深噶嘛，系嘛。好啦，咁佢就当然系嗌救命啦，咁样。咁一路咧，即系佢嗌，其实都有人听到嘅，冇人去救。 点解？ 知唔知点解？ 因为有鬼， 太深， 以为有鬼， 以为 系啦。 其实 系 泰国，其实系泰国呢啲鬼片嚟， 咪 真 系 恐怖。 其实唔应该笑嘅，但系阿 Sir 讲啱。 咁最尾， 结果咪冇人理，仲唔单止唔够，仲行远啲添，有鬼咁样。咁结果咧，佢最后喺三日之后咧，啲人都冇去救佢， 系 啲人系觉得好烦扰啊，点解不停嗰只鬼都唔停嘅咧？咁样就打电话就叫咗警察去睇下咩事。 我谂连续三日应该都。唔系鬼啦， 系 咪啊？ 系 鬼，你朝头早都要收工噶， 系啊， 咁你试下朝头早嗌咯， 同埋都会攰 嘅，唔系都会攰噶，系咪先？ 所以呢啲传说咧，有时真系害死人， 同埋咁有时都惊嘅，你唔知啊嘛，即系 你好奇走埋睇下咁， 仲要荒郊嗱，你如果想象下个画面啦，荒郊荒山野岭，即系就好似阿 Yu 讲啊，你屋企附近系乜嘢冇啊？搵到口井，跟住你喺离远听到有人喺下边咁样， 救命！ 你救命唔会 救命， 佢冇力，可能啲声传到上嚟就唔系咁噶啦，即系啲声弹下弹下，又即系经过嗰啲井嗰啲系嘛，即系啲 reverb 系有回音咁样上到嚟，就要喂， 几百， 即系本来佢把声系喂救命啊，咁啊弹弹下弹就喂喂喂， 但系你咪应该要理身一下咧，就喂我系人嚟噶，我系人嚟噶，救命啊，我掉落井啊， 唔系 咁讲噶嘛， 唔知啊，睇下你咩时间去咯，有时嗰啲咩七月嗰啲话搵替身就惊。就听咗嗰啲传说，就系佢哋会扮成人咁嘅样噶，引你埋去，跟住就 更加惊。 系啦，就睇下你听过啲咩故事。 你有冇试过夜晚行山？ 夜晚行诶，有试过，好细个嗰时诶 join 啲童军， 我又系 join 童军吓。 系啊， 其实我感觉好多人惊， 惊噶，真系 其实真 系 好多人惊。 嗰时咧，我觉得我应该小五、小六、十岁、十一岁咁上紧啦。我仲好记得系行我哋去一个叫黄宜洲嘅岛上面佢宿营啦吓，唔系露营。咁咧就夜晚咧就。即系一团大概四一个小队大概十个人咁样啦，全班男仔就有个队长就带住我哋去行咯，好惊啊，因为咧好黑啦，咁跟住咧就周围见到你会即系草木皆兵嘅，因为咧成班男仔咧一个惊，跟住咧第二个又惊，第三个又惊，一路传落去噶嘛， 系啊， 死啦死啦！我头先系咪听到有啲声啊咁样咧？ 你可以俾人哋惊嘅咩？即系俾人哋知道你惊咩？ 因为你是童军嚟噶嘛， 童军都会惊噶， 童军都会惊噶， 同埋佢湿童 军系童啊， 系童 啊嘛， 系童啊嘛， 唔系军人， 儿童啊，系儿童啊嘛， 儿童你都会惊。 我顶笼识打个成杰啫，我唔系受过咩军事训练啊嘛，即系大家都惊系好正常，同埋大家都系十几岁男仔，咁咧大家我好记得嘅，即系咧十几个男仔咧排一条队咧，大家捉实大家只手，即系咧后屘咧大家都完全唔掩饰自己嘅惊啦，因为咧前面有啲好 惊啦，系真系惊噶， 咁佢惊咧又搞到你都惊。大家全部捉实， 但唔知惊咩嘅， 唔知惊咩，即系可能咧行过，可能你啲衫困到啲树有啲蛇杀啦，或者可能真系有啲小动物，即系行过有条蜥蜴，有条尾发到棵树啊，咁样，你就死啦死啦，个我系咪有声？咁样，跟住咧嗰度 有咩勾住我，勾住我，勾住我， 嗰度好似有个影闪过咁样咧，即系你唔知噶嘛，你一讲咁就 全场 就大家都惊。 即有啲系唔惊嘅，但系专登系会吓你。 我唔知啦，但系嗰刻咧，我相信我哋成 team 细路仔 都 惊。 行几耐噶？ 我哋行咗都成个钟噶，即系行到差唔多环岛行咗一个圈咯。 为咗乜嘢啊？为咗练大胆。 为咗练胆。其实我谂系即系啲力奇啦，即系童军好多呢啲咁嘅训练。 系啊，系 力奇咁。但系我都记得有一次咧，就系唔系行黄叶，即系唔系行喺个岛上面行啊。系，我唔记得系沙田边一度啦。咁又系有导师带住嘅。嗰次就真系惊咧，系因为嗰啲导师发现有啲疑似系非法入境者遗留落嚟嘅嘢，即系佢哋话挨啦吓，即系可能系有嗰啲有啲非法入境者，可能喺个山头上面生活过痕迹，可能系有啲衫啊，有啲或者垃圾喺度， 有噶， 系啦，咁佢哋就会惊啦，嗰个就真系惊，因为你唔知佢哋会做点啊，唔知佢会点，又唔知佢哋仲喺唔喺度啦，可能行出嚟即系对你做啲乜嘢，嗰个就真系惊，咁所以嗰次就真系嗱嗱临咧行完咧就即刻走咗， 系，但系你搞清楚咯，因为我试过有一次我都觉得好好笑， 咁就 我哋行，唔系就系你行行下。嘅時候咧，喺一個深山中間嘅時候，你見到嘅就係有啲石油氣罐，跟住就有啲炊具，即係其實有啲嗰啲釘啊，咩都有嘅。咁跟住就有啲嘢食擺咗喺度，有嘢食咯，係啊。咁跟住我心諗，我話：哎呀，點算好啊？我點樣嘅？見到嗰個人行出嚟，跟住你咪梗係會發癲啦。咁講緊嘅就係唔係夜晚黑，係講緊嘅就係黃昏嘅時候。咁點不知咧？我哋就喺度好驚嘅時候，喺度大家喺度驚嘅時候咧，咁跟住咧佢同我講嘅就話：唔係，其實呢度係真係可以食嘢嘅。 即系可以烧嘢食， 佢都系嚟旅行嘅。 你真系可以坐低佢整只面，可以六个面俾你收钱。 佢卖俾你食， 佢系卖面噶。OK， 所以補給俾你哋行山嘅人，有時可能我就肚餓，你可以坐喺度食嘢嘅，冇錯。 沙丁牛定餐蛋面？ 啱啦，你無奈佢所有嘅嘢好簡陋，你明唔明啊？即係啦，佢求求其其咁啊，揾嗰啲唔知啲咩紅白藍嗰啲布遮埋一邊咁樣，你就坐啦。好似 挨 喺嗰度生活嘅，係啦，最多你坐滿嘅話都五六個咁樣嘅啫，佢就係真係可以食嘢嘅。 我想象下以前咧睇嗰啲古裝片，咪有啲山頭上面有啲茶寮，係咪就係咁樣？ 嗰啲咯， 擺嗰張木凳咁， 係擺張木凳，跟住通常飲兩杯就因為武俠片啊嘛，就會開始打交， 就攞啲長凳劈嚟劈去， 冇錯，其中有一個一定係要代父報仇嘅， 跟住我今日就要為師傅報仇，就唔知點解就喺嗰個茶寮嗰度就開打啦， 係啦，冇錯，即係嗰次係真係好好笑咯，但幾好食噶啲嘢， 好食 噶，嗱， 定 係 你肚餓就咩都好食， 你講得啱，我覺得嘅就係唔知點解嘅，你行山咧去到山頂又好，或者你肚餓嘅時候。你食乜嘢都特別好食嘅，所以咧我有一個做法嘅，就係平時喺屋企你唔食嘅嘢，你就帶去行山， 清埋佢，或者就嚟過期嗰啲咩雜餅啊、咩餅乾啊、 寶啊嗰啲咧， 係啊雜餅都未一成罐，點都食唔曬㗎。 冇錯，我真係試過一隻非常之好咯，我就將呢啲咁嘅嘢全部咧拎曬上山啦，跟住咧行到咁上下嘅時候咧，耐唔耐又食唔食？食唔食？唔知㗎嘛， 派俾啲人係 啊，派俾啲人食 曬， 舒服 去曬啲貨， 係啊，平時唔食啊。又或者係就嚟過 呢個都係一個好方法。 係啊，上到山頂特別好味， 健康係咪？ 梗係 啦，清咗啲食物。 好似呢啲地方食咧，零食好味咁。嗰時去長洲係咪坐嗰啲渡輪咧，都有嗰啲叫做 哦係餐蛋面咯，又 餐蛋面 焗噶嘛，係 啊， 佢仲要唔使煮喎嗰啲。係 啊，其實你依家諗翻其實係好普通嘅嘢，但係要喺嗰個環境，你仲要聞到一少少汽油味。 啱啦， 跟住咧喺個海度係啦，有啲海風吹下吹下，熬下熬下，有少少暈暈地啊，又未到嘔嗰個程度。跟住有啲肚餓，跟住喂食翻碗餐冷面咁就正。 冇錯，佢仲可以喺個夾板，去夾板嗰度噶嘛。即係個夾板出邊嘅話，呢個就係露天噶嘛。 唔係以前啲船好耐噶嘛。我記得我去長洲 個幾鐘。 我印象中啦，好似即係其實應該實際上唔係咁耐，但係因為細個跟住又熬咧，唔係咁舒服咧。好似話坐兩個鐘仲未到嘅咁樣。係啦，咁啊中間 间有个面食下就会个人精神啲咯，系。 佢有一个好处嘅就系唔知点解嘅就系佢如果你加钱咧煎一个荷包蛋咧，个荷包蛋系窿边嘅。 哦，有 冇留意到啊？系呢个真系好犀利，我觉得。 嗰种风味咯，系真系成个 package 嚟。系啊，冇错。 生活嘅小惊喜。早晨，早晨，早晨啊！风骚快运同你讲声，红色火灾危喵都送到生下，翻嚟会有网上情。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快乐就是忙碌。乜嘢叫做快乐？几时先快乐？今日想同你讲下 呢两个字就是快乐的秘诀，忙碌。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人可能冇咩嘅背景，好高骛远，想出类拔萃，又做唔到脚踏实地。见到人哋有成绩，自己未有嘅时候就点算？好多啱啱踏入社会嘅人都会又焦虑又迷茫。不过其实唔需要羡慕咁多，唔需要谂咁多，只要让自己忙碌起嚟，好认真去做你嘅嘢，去学习，少啲睇手机，少啲做无聊嘅事情，每一天专心完成你要做嘅任务，有时做下运动，俾自己留一啲自己嘅 me time。排满嘅生活令你感到好充实，你就唔会再焦虑噶啦。话俾大家听一个真相，当人忙起上嚟嘅时候，其实根本冇太多嘅复杂情绪，亦都唔会感到焦虑，因为冇时间去焦虑。当你明白自己内心想要啲乜嘢，激励自己去努力，你会发觉原来忙碌就系打败焦虑嘅最好武器。人之所以要努力、要忙碌，就要将命运摆喺自己手里边，为咗喺呢个不讲理嘅世界得到更体面、更有活力地活着，拥有更多嘅选择权同埋主动权。有时有啲人中意将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去形容人生嘅道路，但系好少会承认真正嘅顺其自然唔系咩都唔做，而系做晒自己所有嘢，而唔系一定要好好嘅结果。高度自律，不停前进，无所畏惧，不计成本投资自己，戒掉所有坏习惯，请由今日开始做一个忙碌快乐的人。你想得到的美好东西都会在你最努力最忙碌之后一个一个浮现在你身边，让大家为你的目标继续努力前进，你是可以。 My wings and fly away. I believe I can can fly。 R. Kelly 嘅呢一首 I Believe I Can Fly， 快乐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If I can see it, then I can do it. I can do it. 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Hey, I believe I can fly. 放鬆發人快樂十一點。 I believe I can fly。 翻嚟會有你又知唔知啊？校長同我哋玩遊戲。天晴干燥，早上清凉，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早上是风势清劲，零下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的。先听十一点钟的新闻报告，回来继续这个节目，不要走开。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天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活人第二个小时噶啦，准备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 1872388，靓妈接紧你电话。 系， 12:30就开始点唱。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保良局朱敬文中学赵文浩校长， 大家好， 校长你好， 早晨咁多位， 校长你好彩啊！今日咧最唔听话嗰个咧冇翻学啊，最搞事嗰个 有我呢个听话嘅插班生， 冇错啦， 系啊， 告病假嗰个， 即系如果上个礼拜或者下个礼拜都唔系呢个同学嘅，有一个咧面长长嘅，今日佢冇翻啊，佢嗰啲叫咩话逃学啊， 易搞好多， 逃学要罚嘅， 逃学要罚嘅，唔系佢唔系逃学，佢请病假啫，系、 哦、 啊，系、 okay, 啦，下个礼拜翻嚟噶啦，好啦，咁、至于今日嘅话咧，我哋头半个钟头就我哋三个同学仔咧就要系问啲问题咧。就要考你啦，咁啊呢一排嘅我听讲好似系咪啲学校都系比较忙碌少少噶， 好忙啊，好忙啊， 先啱翻嚟啫，风尘仆仆。 系啊，我啱啱喺湖南翻嚟咯，上个礼拜、就成个礼拜都去咗湖南考察，咁啊，寻晚先落高铁。 哇！ 咁啊，今天咧就过嚟啦，咁然后咧，我啲同事啊、同学们咧就喺学校准备紧资讯日，咁啊，听日咧就开放啦，咁样咯。 系咪呢一排其实有好多学校都系要准备呢啲咁嘅资讯日或者系开放日噶？系咪 open day 啊？ 系啊系啊，十一二月特别多，都系高峰期嚟噶。 哦，好啦，咁啊，其实咧，当然校长嘅就系咩时间都咁忙嘅，但系个问题在于嘅就系佢都上嚟同我哋玩， 真 系 好啊！ 呢样嘢真系好难得啦， 系咪？ 听闻嘅就系上过嚟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嘅校長們嘅話咧，好多都係你 friend 嚟 嘅。哦，係啊，係啊，其實啲即係校長都好少嘅啫，四百間中學就四百個校長咁啊。其實識識下咧，都識咗大部分噶啦。 咁就大好啦。 阿趙校長有冇上嚟電台做過節目啊？直播啊嗰啲。 以前都有，都有嘅，去教學有心人多啲咯。 哦，係啊，係啊。咁你知唔知風騷發人係點樣樣嘅？有冇聽過啊？之前 有嘅，我係好努力嘅，我努力超人，我就聽咗好多次先敢上嚟噶嘛。 做曬功課 係 嘛？ 做曬功課。 係啊， 係啊。好，你知道咧，我哋而家开始由同学发问咯、哦。外国有一句说话叫做形容一个人有 5 o'clock shadow， 五点钟嘅 shadow 啊影。5 o'clock shadow 到底其实系讲咩咧？四个答案：形容人哋有男性魅力，形容人哋有一个须根，形容人哋有超时工作狂，话五点钟都唔放，形容人哋有拖延症。到底 5 o'clock shadow？是其实讲乜嘢意思？形容人哋咩咧？ 五点钟收工喎，应该系嘛？有阴影。 Five o'clock shadow， 一收工就有阴影。 系啊， 收工就有阴影。 冇一个 收根冇关系 啩？ 系咪拖延症咧？嗱，第一就系男性魅力啦，即系好吸引啦。第二咧就系直情只系讲佢嗰啲收根啫，即系嗰啲即系嗰啲叫 shadow 啦，即系嗰啲。第三就有超时工作狂，五点都唔放嘅。第四有拖延症，即系成日都唔做唔做唔做，迟啲迟啲迟啲咁嘅样。到底？ 五点未放工好正常 嘅，五点未放工好正常啊，放好耐好晏啊嘛，冇 shadow 嘅，唔关事。 几耐噶啦？呢本字典？ 呢本字典啊，我唔知几耐。 冇听过， 但系你上网查到噶，系啊，上网查到。 五点钟先发个未睇数啊，唔得啦。 啱 唔知道幾耐啊，老師。不過係即係我睇到呢個咁就問啫，我真係唔知幾耐。 但其實 five o'clock 你講嘅係 five 點鐘，朝早定 係 咩先 ？five o'clock 下晝五點， 下晝 應該要下晝。 咁應該唔關，誒唔係喎，係咪蘇根出翻曬嚟啊？朝早睇完書之後， 下晝五點。就唔係朝就中午點， 會㗎， 會㗎，好快㗎、啊，咦有機會喎、啊，呢、這個諗諗下， 下晝呢個推測幾 係嘛 ？Five o'clock shadow 啊， 係嘛？即係係嘛？跟住有啲係咯，幾次喎、啊，朝早睇完 show， 八點睇完啦，咁朝早八點睇， 你而家都好多蘇根 有啲係咪？因為 你今朝冇睇， 佢記得睇啫，佢係。 你專登唔睇，因為靚仔。 唔係， 有啲男性，有啲男性味。 晚翻去三點瞓覺，今朝八點起身，出門口啦。 我唔一日唔剃須，好似關公咁啊嘛會。 你都係啊？ 真係咁誇張㗎？ 係啊，所以應該係啲 B 又似啲喎。 我又覺得呢一個 OK， 因為我都試過識過一個朋友，佢就好誇張㗎。佢晏晝嘅時候係會攞嗰啲須跑出嚟咧電。 會㗎， 我都有啊，我都有。 今朝冇剃須乜？唔係啊，又生曬出嚟。 我哋有位同事個須跑就擺櫃桶咯，即係有時 隨時跑。 我都有㗎，我係啊，我 office 都有㗎，我。今日出嚟之前都專登再刮一嘢噶， 係係係， 係好 咁到底係乜嘢咧 ？B， 你咪兩個都係 B，B， 兩個跟係咪？ 係。 Five o'clock shadow。 Sarah 跟唔跟？ 唔跟，我跟超時。D 係咩啊？對唔住。 D 係有拖延症。 拖延症。 三咧即係 C 咧就係有呢一個超時工作狂。 啊，超時工作啊，我揀。 好， 我揀 C， 即係兩個 B 一個 C。 好。 係啦。 校長啱 ，yes， 就 係話一個男人翻工翻到五點，啲鬚根又出翻曬嚟啦， 好叻啊插班 ，exactly 就係你形容嗰種， 好叻 ，exactly 就係呢樣，好，果然係真男人啊， 成熟然後沒然後，我話過做最耀眼，努力半生也年後，靠一對手得我掌捧過杯，再拯救非洲講太多。想太多苦更多努力过实际是我努力过差太多无天才的家伙无叫人的功过无惊喜的结果仍将今天过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为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再树立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过捱到底命途面前淡然不感慨讲理想太多理想不理想太混账让我赖账弃掉再写有同样明日明日有同样不理想眼镜年轻的我或者想得太多难得今天我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谓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再树立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过捱到底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无法当个出色人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 你又知唔知道瑞瑞？ 好啦，嗱，咁我要发问嘅呢一条问题嘅话咧，就真系做咗有一个嘅研究嘅，即系咩研究嘅咧？一阵间再同大家讲啊吓。想请问啊，以下落嚟嘅我要讲嘅四种嘅动物啦，边一种嘅动物嘅话系最记仇嘅咧？好记仇嘅咧？A 猫 ，B 乌鸦 ，C 大象，定系 D 乌龟咧？ 咦，我聽過，我聽過好似聽過 大象，聽過聽過，係我都聽過大象， 大象。 但我屋企啲貓就好記仇嘅， 貓係 係啊， 貓咧有時都會嘅， 立即報仇。 你有冇試過咩實例啊？ 我試過攞對襪掉我只貓。佢嬲咗我幾年， 點解要 咁？點覺得佢嬲啊？ 佢 應該嬲係嘛？ 佢好嬲喎，真係。 點解覺得佢嬲？ 佢樣都變埋，啱啱調落嚟嘅先。 佢對住我都冇乜好嘅面色，跟住。 但係你冇發覺佢哋好中意聞你嗰啲啱啱著完嘅襪㗎？ 我係，但係佢唔中意我掉佢咯，可能。 梗係啦，聞係咪先？你揾個襪笠佢，話你要笠佢嘛？ 因為我見佢好遠啊嘛，不如掉一掉佢睇下佢有冇反應咁。 咁使唔使佢點樣放棄呢個成 見？你點解覺得佢嬲咗你幾年咧？ 佢嗰幾年。都是對咗啲面色好差咁， 但係身邊身邊點樣氹翻佢啊？ 我都冇話，而家氹到啊！佢而家都係嬲緊我噶， 嬲到而家， 即係好嬲噶，同埋成 係 啊係啊， 我又會咁樣噶。我屋企嗰只貓咧，我成日同佢玩啊，咁因為咧真係驚佢啊，佢有個前科嘅，就係佢無端端玩玩下嘅時候咧，佢自己個人興起咧，佢就唔記得咗出走喂搲你，咁啊梗係咧就唔會用個手就去摸佢啦，就用只腳去掂佢咯，用只腳掂佢啦，掂掂下嘅時候咧，佢突然間咧發癲嘅話咧，佢係會兩隻手去找你啦，跟住心諗我就話唔好啦，我哋和解，我哋唔好嬲啦，唔好嬲，唔好嬲啦。點不知咧，就我行咗去廚房，就行翻翻嚟嘅時候咧，佢就無端端咧會跑上去，哇咁， 即係再搲多一次， 再搲多一次。 咁佢搲咗幾年咁樣？ 總之你每一次咁同佢玩嘅話，佢都會咁做。即係總之你揾只腳， 即係變咗個條件反射啦。總之你腳咁樣掂佢，佢就會咁樣翻嚟。 冇錯，係啦，佢就會係你以為佢已經唔嬲啦，點不知佢就你無端端佢就咁。 其實佢係同你玩咋嘛？ 佢唔係同我玩嘅，係出閘。 即 係 痛嘅， 係啊， 可能理解咗你揾只腳掂佢嘅時候就係 攻擊佢。 攻擊 我唔知道佢算唔算小氣。我嗰陣時咧就有養只貓啦，咁後來咧我養多咗一隻鸚鵡，即係多咗一個 pet 入嚟，跟住隔住一兩日咧，佢 就唔見咗只鵡。 唔係啊。 烧个乳鸽，跟住 个厨房咧，佢喺见到只猫隔篱有条羽毛咁样， 佢喺我枕头上面大便啊！枕头上边， 我咪赖啫系嘛？但我有听过，我听过乌鸦，真系有，好似系咪啊？ 会报仇咯，听讲乌鸦，我听过。 咪你选择乜嘢？ 好，选项系乜嘢？ 你拣咩？最后 A 猫 ，B 乌鸦 ，C 大象，定系 D 乌龟？ 我拣大象。 我 大象 ，Michael 蛋大象， 但有数字证实噶嘛？即系 有数字证实嘅，有一个研究可以同大家讲下嘅。 阿 Otten 咧， 我拣乌鸦，我好似听过个新闻系唔知乌鸦点样即系处心积虑报仇咁样。 我同脑嘅大细有关，大象都系大象， 大象系咪？ 两个大象，一 个大象，一个乌鸦，系有人啱嘅，正确嘅答案系。乌鸦， 竟然真系， 竟然真系， 乌鸦好重要。 你真系好劲啊！你今日嗱件事咧就系来自咧就系呢一个嘅呢个美国嘅邮报啊。咁其实咧就有一位嘅大学嘅教授咧，曾经咧就系试过嘅就系戴住一个面具，一个好得人惊嘅面具啊吓。咁就去捉呢啲嘅乌鸦，捉咗七只乌鸦。点不知咧就系放翻佢哋啦，跟住放翻佢哋啦。之后每一次当佢要戴呢个面具嘅时候，行咗出去嘅时候咧，就会受到。放翻出去嘅呢七隻烏鴉嘅襲擊，甚至乎嘅就係佢發覺嘅就係唔單止係咁樣，試過有一次嘅就係佢當佢去到校園嘅時候咧，見到嘅就係有成四十幾隻烏鴉，咁相信嘅就係放翻出嚟嘅有七隻烏鴉，有四十幾隻嘅烏鴉，大家一齊喺度襲擊， 唔係空襲佢啊， 空襲佢，就總之飛埋嚟嗰度， 雙眼大便咁樣， 因為佢認得嘅就係呢一個嘅面具嘅人，戴住呢個面具嘅人嘅話咧，就曾經捉過我哋七個嘅同伴，所以嘅話佢就係會咁样嘅话就会系会袭击翻佢， 系咪噶？定系佢特别运滞定点样啊？ 呢一位咧就系你可以揾佢叫做马兹鲁夫教授，系啦，佢就回忆 嘅 咋， 又系姓马 嘅，冇错，系啊，姓马嘅。 嗰时系老作 马兹鲁夫教授，佢就话有一次喺学校嗰度咧，就系受到有53只嘅乌鸦，而其中咧有呢啲嘅有40几只嘅乌鸦嘅话咧，系对佢咧就系产生呢个攻击嘅倾向嘅。咁因为佢当时嘅就系戴住呢一个嘅面具啦。 咁佢唔戴咧？ 吓， 佢唔戴 冇 事咯，唔戴冇事咯，佢认住个面具咯。 想整蛊人好简单，或者俾个面具你玩下， 冇 错，戴呢个面具，咁就死啦。 佢系搵嚟做乜嘢咧？系做一个研究嘅，重要嘅就系话咧，唔系一年啦，一年半载啊，系连续17年。 哇！ 总之你戴亲呢个面具喺个校园度行嘅话咧，佢哋就会话哇 咁长命，我啱啱就佢乌咁长命 系啊，所以佢就其实系2000几年开始做呢个研究，直到最近先至发觉嘅就系佢哋开始唔记得啦。 一代 系原谅咗。 但 我都聽我以前大笨象好似一個 case 喎， 係咯係咯，咩翻翻去， 係 啊 係 啊，就咁樣嗱，其實咧 Michael 有少少係啱嘅，但係個問題在於佢唔係記仇，佢係記性最好，大象係記性最好嘅，能夠記得到嘅就係冇錯，佢哋嘅譬如可能飲過嘅水源喺邊度咧，佢哋就算係遷徙咗喺好遠嘅地方嘅，佢哋都會識去翻嘅，係啦，大象係記性最好，但係烏鴉係最記仇， 好得到小欣欣， 好係啦，咁我問。 足球 系足，哇！真系 估到你啊， 又系 球迷系啦， 佢系球迷嚟嘅， 系啦。咁啊，我相信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认同咧，就系伤患。有人话咧，伤患系球员最大嘅敌人，因为你再好波都好啦，如果你伤 运动员都系啦， 系啦。如果你伤咗咧，咁冇得踢，咁都冇用啦。系啦，咁咧，2002年嘅时候咧，有一位西班牙嘅门将啊，简尼沙利斯咧，佢就因为某种原因受伤，就令到佢咧错过咗呢个世界杯，就冇得踢啦。OK， 以下。四个原因，边个是正确的呢？是真的呢？ A， 他冲凉的时候整跌了支苏后水踏亲只脚。B， 因为他想用只脚去攞个电视遥控过度伸展拉伤了。C， 他揸车去油 站。每一样东西都。 他 C， 揸车去油站入油，但是不记得拉手掣，结果一架车留后剪过了只左脚，搞到他骨折没得踢。D， 通宵打机，发现咧第二日咧左手嘅拇指唔太舒服，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咧原来筋腱撕裂，要接受手术，所以错过咗世界杯。 我觉得系 C， 因为其他嗰啲冇理由会咁严重嘅。 系， 但系你知唔知你隔篱嗰个都俾车剪过只脚噶？ 系啊，系啊， 你知唔知啊？ 俾嗰啲 俾架车拦过只脚噶。 唔至於骨折，但係佢腫咗咁樣咯。 校長知唔知 啊？ 即係俾架車硬過只腳。 硬過只腳。 原來 唔 睇 得 波 咁樣， 好痛 退役都得係嘛？ 嚇！ 咁樣要退役啦。 我唔使，我好翻。 佢唔使踢波。 係啊，我唔使踢波。但係你 D 你有少少問題喎，你個打機之後， 打機之後 拇指有問題。係 啊，拇指 唔會唔會，我打咁多機，拇指一啲事都冇。 呢位係一位門將。 哦，即系接波嘅，哦，咁就合理啦。 唔会，冇可能，唔会嘅。打机系冇嘢嘅， 打机因为 校长有亲身示范过，应该 系。哦，通宵喎， 两分钟啫。 你重复多一次，唔该。A 喺冲凉房整折咗啲苏后水，揼亲只脚。B 系因为想攞用只脚攞个电视遥控拉伤。C 系驾车留后剪过只左脚。D 系通宵打机搞到咧筋腱撕裂。 B 攞 remote，边个爱？ 亦都有人话系嗰支苏后水爆开咗，割伤咗佢只脚。咁就总言之，就系因为嗰支苏后水搞到。 系咯，有 时 呢 家 居意外咧，真系你完全估唔到咁严重。 系啊，但系咧，仲有啲离奇啲原因咧，即系有啲咧系譬如 B 啦，嗰个即系攞个遥控啦、拉伤啦，系有几个球员都试过系咁样嘅。 我信啦。 系啊系啊，咁亦都有一个咧系话即系坐得耐咧冇转个姿势咧，跟住起身嗰下发现咧原来拉亲，系啦。咁亦都试过咧，有啲球员咧原来咧俾即系喺场上面啦，咁啊有时咧有啲狗唔知点解走咗入去个。撞伤佢， 只狗撞到佢， 只狗撞到佢。有啲咧系即系用种种形式都有嘅，有啲系去晨运嘅时候咧，俾只鹿撞亲，系啦。咁所以呢度四个原因，其实都系有球员因为咁样受伤。通宵打机嗰个都系真嘅，嗰个就 系最 伤 就 系 俾 车打， 俾车硬个脚嗰个应该最伤。 系啦，嗰班嚟噶，嗰个就骨折咯，嗰个真系唞咗半年啊， 嗰个真系最伤。咁所以大家就每日小心啲啊。好，十一点半听呢个你又知唔知？翻嚟咧，我哋十一点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繼續我哋節目，唔好行開啦。仲有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可以而家打電話嚟，靚媽接緊呢個電話噶啦。12点半可以同我哋點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经国务院批准，深圳实施赴香港旅游1000多行，在珠海实施赴澳门旅游1周1行，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施赴澳门旅游1000多行政策。后日起，深圳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可以申请办理赴香港旅游1000多行签注，在一年之内可不限次数往来香港地区，每次在香港逗留不超过7日。明年1月1日起，珠海市户籍居民可以申请办理赴澳门旅游1周1行签注，在一年之内每周可前往澳门一次，每次在澳门逗留不超过7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可以申请办理赴澳门旅游1000多行签注，在一年之内可不限次数往来澳门地区，每次在澳门逗留不超过7日。深圳市、珠海市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符合条件居民或居住证持有人可以向当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提交申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黄伟纶和中联办主任郑雁雄等朝早与多名企业代表在政府总部出发到北部都会区考察。政总下就举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签署仪式。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议员刘国芬说，据他了解，除了企业会签署意向书表达对北都发展的支持，企业与企业之间会签署一些合作意向，银行亦都有代表参与。他认为今次做法可起到宣传作用，给予大家信心，市场好支持发展北都，并且透过政府主导公司型合作发展。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早前跟随政府高层率领的工商界代表团前往大湾区考察，了解到广东省的片区规划是因应不同优势和特点互相分工，认为很值得香港学习。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逃污靖国神社石柱的中国籍男子姜卓君进行首次公审，他承认起诉内容。起诉内容显示，姜卓君与其他人合谋在5月31日用红色颜料在靖国神社石柱上涂鸦，写上英文厕所的文字，被控损坏器物和对礼拜场所不敬罪名。东京警视厅7月拘捕姜卓君，仲取得两名同谋的中国籍男子的拘捕令，两人已经离境，被当局通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非常干燥，朝早清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朝早风势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星期六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2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72点，升205点，总成交金额61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8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84点，升2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71升2.1，南方恒生科技4.32仙2，升1毫。腾讯控股401元，升1元；恒生中国企业71.46升9.2；美团175.3升3.1；小米集团28.15升3毫；阿里巴巴84.3升9毫；中国平安45.5升7毫；康方生物75元升1.5；融创中国2.46升1.7。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84， 日元 150.31， 瑞士法郎 0.882， 加元 1.4， 人民幣 7.234，英镑对美元 1.271， 欧元对美元 1.057， 欧元对美元 0.65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日经平均指数报38204点，跌144点，港金报2468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56.99美元，卖出2657.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咁另外龙翔道嘅交通意外咧，亦都已经清理好，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同埋近住天马苑嘅行车线已经重开翻，车龙接近风力楼。咁西贡公路嘅交通意外咧就仲未清理好噶，西贡公路近住南边围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主要咧出九龙方向系车多，龙尾去到北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去黄竹坑方向嘅龙尾到门牌110号，去赤柱方向去到丽景园对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土瓜环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新码头街一带系车多繁忙。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码头围富宁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盛德街部分行车线系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港台电视31，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 五位主角第一次相遇的什刹海，位于北京西城区。虽然个名有个海字，但实际是一个湖，而因为岸边有十座寺庙，所以叫做什刹。 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再一次介绍我哋嘅今日嘅嘉宾，保良局朱敬文中学赵文浩校长。 赵校长你好， 好大家好。 交个时间俾赵校长发问问题。 我想讲，我赵校长好劲啊，头先 系啊， 系啊，佢全部答啱晒噶， 系啊， 系啊，最高分嘅校长啊， 佢有一条， 好， 我唔理，总之我就我当佢啱， 俾咗我嗰条佢啦， 好，好， 犀利。 咁啊，诶，嗱，我嘅问题咧就系咁样嘅。 第一题系乜嘢范围啊？ 第一题咧，系同我学校有关系嘅，系啦。咁我学校咧，其实近排咧就搞紧啲中药园咁样样， 系中医药， 种啲系啦，即系 herbs 嗰啲 herbs 嗰啲咁嘅嘢啦。咁咧就小朋友又可能睇下啲中医理论啊，咁啊，中医理论入边咧有望闻问切， 系 边个讲嘅咧？ 李时珍， 好 A 有扁鹊，B 华佗，即系帮关公挖骨嗰、那个， 系啦， 系 C 系张仲景， 张仲景 D 咧就系李时珍。为咗大家方便咧，我系图画题嚟嘅，你可以认一认样嘅，有佢哋四位嘅样俾你睇下。 你俾我睇个样，我都唔知道边个望文问切啦。 佢有都系胡须佬嘅。 呢个我第一个系咩？扁鹊，跟住咧华佗，张仲景， 华佗有啲豆鸡眼喎，呢个 系啦，同埋咧个眉耷个，个样好似好冇 set 咁样， 同埋长须嘅李时珍 嘅， 点啊？ 你会唔会拣翻你啲？ 佢拣咗啦，拣李时珍系嘛？ 新戚啊嘛， 但系 王文 切 咯，你系佢啊？我拣张仲景。 我拣扁鹊， 我拣李时珍。 好，我拣张仲景。 好，系有人啱嘅， 系 好 答案 系扁鹊。 好嘢， 我哋第一个 神医。其实我未听过佢名。 哦，就系呢啲通常都系隐世嘅神人吓。 隐世嘅神人。 佢个名有冇原，即系有冇来由噶？叫扁鹊，真名嚟定系咩嚟噶？ 定系 佢花名嚟噶？ 冇研究过，我都系拣咗两三个我识嘅，然之后拣一个我唔识，呢个就我唔识 嘅。 系佢讲嘅，系啦，系佢系第一个。是他 最早时期的神医是的、传说呢就是由扁鹊提出这个望闻问切的、 知道吧、 好 第二题 所有的问题都是跟我学校有关的我学校是大围的、大围大围以前不是叫大围的传闻、叫什么名字呢、A 即传围 B 即福围 C 即德围 D即善为，大家想即啲乜嘢咧？ 呢个要靠撞嘅啫， 就系讲中间嗰个字得啦。 系第一个系 传， 储存个传。 系 第二个咧就系福啦，咁啊跟住有德啦，咁然后有善啦，善良嘅善。 但系你大围而家都有呢啲街噶， 有啊，系啊，系啊，喺晒嗰啲 一晒噶， 系啊，一个位度系即传啦，乜乜咁样样。 最多食店嗰几条街啦。 系啦，冇错。 即系睇下你积啲咩啦？ 你积咩？ 我积福啊！ 你积 我得啦，又归。 我积善啦。 我得啦。 系啦，福德善都有噶。 福德善，好答案系全噶。 哦， 系好啊！哇，好呢啲问题真系一个好问题啊！ 你啲藏王魔法， 我一题都冇啊！ 我等尽量稳定， 情绪开始失控。 冷静啲，冷静啲，冷静啲。 我真系好啲浅啲嘅，再话好啲浅啲嘅。咁其实咧，佢咧就话系积善传人嘅意思嘅。咁最初咧话咩有成十几廿个姓嘅人咧喺入边住嘅。咁但系住下咧就个名就由积传为咧就变下就可能个围越嚟越大，咁咧就 大围 系啦，变大围村啦，咁样系啦，咁 好， 系咪还有趣咧？ 唔有趣，我 因为佢唔啱，佢就觉得唔有趣， 佢输佢就唔有趣。 第三题， 好，第三题咧非常有趣呢个问题。咁咧就系话说咧，就系我有个老师咁啊，佢闲时咧作家嚟嘅，咁啊写下文啊咁样样。咁近排咧就同啲小朋友教佢哋写小说，咁于是乎咧就即系同佢哋一齐睇小说先。咁佢睇咗一个咧叫《像我这样一个女子》嘅，系啦，喂，犀利，即系有睇过呢个故事。好，咁即系你呢个答案就会啱啦。 未必。 好，女主角系做乜嘢行业嘅？有呢个知啊？ 诶， 我俾几个你拣：A. 按摩师，B. 动物美容师，C. 死人化妆师同埋 D 厨师啊， 师 即係係啊！ 哇，太容易係嘛？ 喂， 好容易， 唔容易㗎， 唔容易㗎。 不過睇過就知啦，睇過就係。 同埋佢呢，佢寫嘅呢一本書嗰係好破格，因為冇人曾經講過，就係咪寫過有關於嗰只職業㗎？係，佢寫得好好， 好好睇㗎喎， 好好睇。 我細個睇嘅時候咧，係起雞皮嘅，係啊，正話去到最尾覺得 係啦，咁樣嘅。最衰小強唔喺度，如果小強嘅話，一定揀 A。 係，睇下有冇人會賀賀咁樣。 唔係小強會突然間同你講動物全心思係唔 自己作個答案， 自己作個答案， 作 動物全心思， 我哋係動物守護員。 係啊，我啲卷係咪好好先？即係有淺嘅題目同埋有難嘅題目係嘛？ 總之 中咗 題 啦。好， 唉，好。咁啊， 第四題 係呢個咧，就係喺高鐵嘅時候，即係諗，咁我好難去諗到呢啲題目，唉，點算咧？點算咧？點算咧？咁跟住咧，於是乎咧就，唉，唔緊要。保良局朱敬文中学，保良局喺几时成立呢？ 哦，好， 嗱，冇 Google 啊， 定系讲紧保良局？ 保良局， 保良局。 所以我成日经过铜锣湾嗰度，但系都 系啊， 唔记得个年份。 佢应该有写噶嗰个年份。 好耐， 好耐啦， 好耐噶啦。 系，所以咧，俾四个好耐好耐嘅历史年份你数啦，咁啊，好 A 一八五八， 哇，一八五八，唔好意思，我吓亲。 B 一八六八， 哇。 C 一八七八， 系。 咁 D 咧就系一八八八， 一八六八， 好意头啊！ 一八五八， 你拣 一，哇，有五八， 好意头，六八， 五六八， 我都我好意头啦，一八八八啦， 好啦， 八八 有五有六有八， 有五有六有八， 系啦， 答案，答案咧其实系一八七八嘅， 哦，又系咁，又系咁，冇人估中， 好激气啊！ 今年咧146周年啊，咁样样咁啊，最初咧就系保赤安良啦，因为当时开埠初期有好多妇女俾人拐卖啦，咁样样，咁所以就系有呢个保良局嘅成立咧，去保护翻呢啲即系妇女啦，同埋即系细路仔啦，咁样样嘅，咁啊，诶呢条问题都几有趣啊，咁啊俾大家知道保良局嘅历史 系， 好嘅， 一八七八， 你啲题目烧得咁快嘅嗬， 系啊， 系啊，仲有咩题啦？而家已经 系啊，因为太。钱啊，系咪太直接啦？ 唔系，梗唔系啦。 好， 我都冇提啱，我只系提啱啫嘛。 烧得好快， 好快 嗬。系啊， 平时我哋都要压到。 我使唔使额外再俾多几条？ 你有冇啊？ 你有冇 啊？你有冇 啊？ 我有另外一啲嘅。 你问埋最后一条先。 我问咗最后一条先。 我哋慢慢谂下。 都系同我学校有关嘅咁样样。咁呢个咧就系 IQ 题嚟嘅，其实都唔系嘅，其实就系即系你一定唔知嘅，所以都系估嘅。咁所以 即系点啊？ 我学校有好多嘅唔同嘅课外活动嘅，咁我就即系乜嘢我都开嘅，基本上。咁我拣咗啲好奇怪嘅咁样样。咁以下有边啲系 冇 开嘅咧？ 冇嘅， 系 啦， 冇嘅。 好 ，A 咧就系日文、韩文 ；B 咧就系桌球，即系傅家俊啊、奥苏利云打嗰啲。咁啊 ，C 系辩论。 辩论实有 啊，系啊 ，D 咧就系咏春嘅，即系叶问嗰啲。 辩论实有， 喂，呢四个我都觉得几好。 我觉得肯边个系冇嘅咧？有一样嘢系冇嘅，我学校 冇啊。咦，会唔会剑走偏锋？我就可能冇辩论咁样，即系玩晒。 通常 辩论 系有嘅学校。 即系俾翻个提示大家咧，其实我系以前中学同埋大学都系辩论队嘅成员嚟嘅。系啦。 咦，你呢个系咪想 mislead 我哋啊？系咪想误导我哋？ 唔系，我想压时间，等大家谂耐啲。 不过学校通常都有辩论系真 嘅，系啊， 你会参加嗰啲校际辩论比赛。 对唔住，校长，我想问噶，呢个系课外活动？ 系课外活动嚟嘅，四个都系我学校即系有谂过，同埋有尝试开。咁但系有一样嘢咧，我哋就真系冇做到嘅。 桌球，我估桌球。 你中唔中意打功夫噶？咏春。 我打唔到功夫，俾人打到。 做嗰个木人桩， 木人桩，我就系嗰个木人桩。 因为我学校试过学咏春，所以我觉得咏春都系一个可以强身健体， 系绝对系嘅。 似系会唔会桌球咧？ 我 唔 系桌球，我估桌球。 系咪因为有啲家长可能即系仲系觉得哇，即系上波 好犀利 啊， 系 啦， 好曳啊咁样。 但系我哋香港傅家俊好 似傅家俊， 而家个 concept 应该好啲。 定系因为桌球太大个面积冇理由啊？ 因为张台太大张啦，所以我学校冇，唔系我学校好大嘅。 系咯，冇可能。 定系日文、 韩 文啊？ 我都觉得系 日文。比较难，四个都似啊。 第二个系桌球系咪？ 系。 第三个系辩论，跟住 D 系咏春。 冇错。 系咪 Michael 已经锁定系呢 个？哦，系桌球，锁定桌球。 锁定桌球 ，OK。 你拣咩？我分散投资啊嘛。咏春， 咏春，好。 咁啊，我剑走偏锋，我就拣辩论， 同埋辩论，好。 即系 B、C、D 都有。B、C、D 都有。答案人啱嘅，答案咧就系我哋未开咏春嘅。 点解唔开啊？ 因为我哋有其他嘅功夫做紧咯。 例如咧， 我都唔知佢耍紧嗰啲系咩。 校长，搞错啊！你 佢耍嗰啲器械啊，嗰啲咯，即系诶咩拳、 单刀进枪啊， 系啦，咩拳、太极啊，乜拳咁样 咯。咁你唔知或者佢有学咧？ 唔系啊，因为冇嘅，冇咏春嘅咁啊， 即系啲国术诶武术。 系啊，我哋最早开咧就系日文、韩文，我一去到就即系开噶啦，咁样系啦。 呢个会唔会最受欢迎？ 会啊， 都好受欢迎噶，有成三十几人读咁样噶。 哇！ 真系揾啲 日本系啦，咁啊桌球我哋做紧啦，咁样样我哋又真系有体验班系同傅家俊一齐打嘅。 哇！ 系啊， 犀利啊！ 系真系真系同正式桌球一样咁大 一样嘅，系啦系啦。咁有 英式定 系啊体验啊，即系英式噶，系啊英式噶。 校长啊，点解你唔开 DJ 班嘅？即系好多学校咧，佢哋系实验电台，真系讲真嘅，实验校园电台、校园电视台嗰啲，咁俾佢试下做记者仔啊、主持人啊咁样。 其实好噶，其实我都觉得 对佢哋嘅思维其实好有帮助噶。 系啊，咁啊要请你过嚟， 我哋一齐 玩一下。 而家都唔使啦，系嘛？佢哋自己都识得整嗰啲什么 YouTube 咁样噶嘛？系啊，我啲细路都会咁噶，系啊。 好唔同噶啦，未必需要咁样嘅一啲。OK， 好啦，冇嘢讲，我冇讲过。好啦，咁其实如果系嘅话，仲有冇？ 我仲有噶， 哇！嚟啊！ 再嚟！ 好，俾多一条大家去研究下。咁咧就话说，我系打保龄球嘅，系啦，咁样样。咁啊。保龄球呢个游戏咧，好好玩嘅。咁但系最重嘅波可以有几多磅嘅咧 ？A 十五 ，B 十六 ，C 十七 ，D 十八。 又系撞嘅啫， 我真系唔知。 我就系记得嗰阵时候啱啱玩保龄咧，系最轻嘅波系八磅， 六磅都有噶， 六磅都有， 六磅都有 啦。 系啊， 有咁轻咩？ 系啦，最轻系六磅。 咁一般人用得最多人用系几多磅？十磅。 十磅九磅咁啊，即系九磅十磅。我最初乜都唔识嘅时候出去打就攞啲九磅十磅波就咁即系打。 但去到十六七磅咪好重咯。 咁就睇下。 点解要用咁重嘅？我想问，我唔纯粹问下咋。 啲樽易啲啲啩，我估。 咁但系你 揈出去， 你揈出嗰阵， 咁你揈啲重嘅嘢，佢都大啲啊。 但系你用嘅力又要多咗嘅啫。 咁如果所以睇你有几犀利啦，咁样咯。 有啲乜嘢？有啲乜嘢嘅技巧噶？即系其实我有时见到嗰啲波可能系咩旋转， 系啊， 有 噶。有 冇呢啲咁嘅嘢噶？外旋 系啊，有噶，有噶，真系个手嘅手型啦，你嘅动作啦，所有嘢都系关键嚟噶。 同埋其实咧，有时候会见到咧，啲选手咧会戴一个咧，好似嗰啲劳工手套。 劳工手套系啊，有啲有就会戴，系啊，护腕咯， 会好啲噶。 护腕嚟嘅。 即系唔会容易扭亲， 定系佢惊个手湿啊？ 因为要嘅手腕力都几多噶，咁又惊伤咧。刘 德华好叻噶， 系啊，我见佢打噶， 我记得以前睇过一套即系保龄球嘅漫画咧，佢咁样，佢有啲波系外手咁样揈出去，有啲系内旋， 系啊，有好多种唔同嘅手法嘅。 揾你做乜嘢噶？嗰啲手法系打唔同， 即 系 另外波又 我嗰波打出去又会唔同，有速度啊，有唔同嘅旋转啊，咁样样噶嘛。 我最唔明点解我打亲都落坑嘅，有时我知。 哦，咁系技术嘅问题咯，系啊，咁系主要系技术。唔会啊！你去住中间嚟掉噶嘛？咁我打咗好多年噶啦，已经咁啊！ 叻啊！我 咁啊，成日参加比赛， 以前都有噶，而家少啲，因为工作比较多咁样。 哦， 好， 十五、十六、十七、 十 八， 我估。 咁我十七啦。 我估十八啦。 哦，答案咧系十六磅嘅。 哦，十六 最重 系啦。但一般嚟讲，我哋都系打十五左右啦，就唔会打到太重。 你自己会打？ 我打十五嘅。我 都 我自己都系十五。 但会唔会好重啊？即系平靴。 打打下就惯噶啦，同埋都唔系好使用死力咧，就变咗唔系好觉咯。 即系如果换咗啲轻嘅波，你反而会唔会唔惯或者？ 会唔惯？一攞上手就觉得唔同噶。 哦， 好嘢好啦，咁今日咧多谢晒赵校长，咁我哋咧一阵间。唔係，因為而家有個點唱嘅歌曲，係咪有咩特別嘅意思㗎？即係呢個點唱， 有啊有啊，我揀咗五月天嘅《成名在望》咁樣樣，都想鼓勵一下啲小朋友啦咁樣樣。咁我細個都冇乜清晰方向目標嘅，咁有時睇完啲警匪片又想做警察，咁睇完啲律政嗰啲咧，即係電視劇想做律師咁一時一樣嚇。咁最後咧最唔想做老師嘅，咁但係偏偏就做咗老師。 點解嗰陣時點解唔想 做？我曳啊嘛，咁成日覺得做老師就有報應啊嘛。咁最后都系要做嘅咁样。咁喺我教书十八年入面呢，我教过好多小朋友。咁佢哋都可能成长上面啦会有一啲彷徨啦，有啲忧虑嘅时间嘅咁样。咁我想勉励下我啲同学仔，积极乐观啦，加油努力俾心机。 咁因为我相信咧，只要一直努力咧，其实喺个学习过程入边，不论结果如何咧，喺个过程入边，我哋都会有啲得着嘅咁样样。好似我有谂过做律师啦，咁嗰几年咧，我好努力读英文嘅。虽然头先嗰条MC 我都系冇听过嘅，咁但系嗰几年我读 打官司冇关， 英文几好嘅，我读英文几好。咁我啲英文都唔错，咁啊做一个校长咧，啊发觉以前打落嘅基础都有用噃，咁样样。所以拣呢首歌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唔系五月天嘅 fans 嚟嘅，但系歌入面有讲到成功的人要有坚持，以他们一个这么成功的乐队都曾经有些失意的时间，这样入面有一句讲黑的终点可有光，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努力加油，俾心机做好每一件事，不论个终点在哪里，不论终点有没有光都好，我们自己都会成为生命中的那点光。 好耶，多谢赵学长， 多谢赵学长。 找一个盛开市场，那故事遗忘的时光，起点是那平凡的成长，活出血迹的是少年们的模样。那一年的舞台没加深没聚光，只有盆地边缘不认输的倔强，排练时的职业在沉沦在激荡，一音两句都是后退路的彷徨。那黑的终点可有光，那夜的尽头可微亮，那城里太晚会醒了，或者是无知的狂妄，怎么样？撑起过就强的主张，再读懂人心的寻常，背负过一夜间的重量，才体会每张张都要来成余量。不是把这些和爱与泪要成长，找个在干涸的贫瘠的现实上，当日常的重量让我们不反抗，到以后才发现婚礼上浪漫是往远方，穿过了摇滚和烫伤，没出过理想，贴在我车上道路上，去年的远方最远的地方，一时的塌方不停冲撞， 十二点钟听《成名在望》呢首歌曲吓，咁啊二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27%，都好干燥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放松快乐人，剩咗一个钟头，首先翻嚟一阵间咧新闻报告之后，就有车路的士，然后到 DM Chat 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打嚟可唔可以再登记埋？然后一阵间可以接你嘅电话咧，一阵间先知道啦。而家先听十二点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先生，先生，我是李姑娘啊！你知唔知道你自己叫咩名字啊？ 我叫梁继章。 咁你知唔知道自己喺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喺度咧？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有啲咩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啦、马小强同埋阮壮阳。 先生，点解你啲家人个个都唔同姓嘅？ 因为佢哋唔系一般人咯。 咁佢哋系咩人啊？ 佢哋就系丰收快活人啦、啊。 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星期嘅十二点答二下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啦。仲有少少嘅座位可以俾大家入嚟坐定等点唱。 车路的士， 好，小姐， 大家好。又上到嚟啦！ 今日好粉紅啊， 系喎，同埋阿靓妈衬好晒咁样样喎，今日 前辈装啊，你搞咩啊？两只 粉红男女啊， 拼咗啦，一模一样啊，个通系 一样啊， 毫无色差 咯，呢个系 冇错， 仲要。你讲啊，朝朝你个粉红色 T 恤咧，我想问啊，点解粉红色咧喺车界咧，好似唔系好受欢迎咁嘅？ 好少嗱，我可以咁讲啊， 少可真系嗱，粉红色都系一只色啊，系咪？ 系， 但系你真系好少。见到路面上面有粉红色的车， 冇错。其实我想讲，如果原装车嚟计咧，去到截至目前为止，我未见过原装走去出一只粉红色 嘅。只有自己油咗。 油即系喷啦，或者去包胶咁样包， 都少。就算你自己喷嘅都少。 但我想问嘅就系话，系咪有啲嘅车厂嚟讲咧，佢哋系有一啲嘅颜色咧，系佢哋。 独有 噶嘛，同埋有某有啲咩大黄蜂啊， 系啦系啦，譬如大黄蜂嗰只色啦，跟住譬如有啲我当啊德国车厂有啲系蓝色，一只好似叮当咁样嘅蓝色嚟嘅， 因为你讲嘅就系讲嗰个品牌嘅嗰个蓝色， 系啦就知啦， 冇错。 咁跟住咧，其实而家啲车厂系玩到点样样咧，好犀利啊吓！佢一个铺。叫特別顏色嘅鋪，咁佢又唔嚟揀，嗱當然要加錢嘅。而家佢哋係玩到點樣？二百五十幾隻色。任你选择， 咦咁几好、啊， 但系 七色咁样啫，红橙黄绿 色，抽嚟抽去， 基本识得几只， 同埋咧，佢哋好识作啲名嘅，咩火山灰啊， 好靓啊， 好石绿啊， 系啊，即系佢唔系 啊， 唔系净系水泥色又可以作到好靓， 唔系净系绿色嘅，佢哋作好多名出嚟， 又系嗰只色，系泥色， 但系其实咧拣嘅时候可以好开心嘅，因为你真系讲紧二百五啊几只色，你就谂得到啦，你谂到你中意颜色。必定有噶啦，肯定有嘅，仲要系深啲、浅啲嗰种，佢都会有噶吓。 粉嘅系咪？ 但 系 要劝大家一句啊吓，拣呢啲颜色之前有嘢需要注意嘅，就系你要谂翻啊，自己手车有几好，你会发生碰撞机会大唔大？ 我搵唔翻喷，搵唔翻嗰只色嚟喷。 因为咧， 你要配色噶嘛。 唔好彩有任何意外发生嘅时候咧。嗨花啊，困到啊，少少好轻微嘅，你都会好麻烦嘅，系即系你去配 翻原厂，要翻原厂， 系啦， 你唔可以街嗰啲咩记嗰啲帮你喷 翻，好难好难，因为咧大家可能有啲人都会仲讲嘅，可能我靠电脑码，其实可以微调到嗰啲色出嚟嘅，冇错，其实个起点会喺度嘅，但系你调完嗰个色，你都仲要计噶嘛，其实我哋当人啦，我哋走出去晒太阳咁讲，人晒完我哋都会变黑噶嘛，系咪先？ 系啊， 车其实你晒完太阳。颜色都会变噶嘛？ 会嘅咩？ 系啊，会啊，白色会变黄色噶， 系啊。其实咧，又问下大家，其实大不过其实大佬都讲咗，你知唔知道原来车身颜色嚟讲啊吓，变得最容易颜色其实系白色嚟嘅。 系啊， 系啊，即系大家可能心谂，我买部白色车最容易保养打理噶啦。当我出咗事嘅时候，我去喷佢最容易喷啦，喷翻白色就得啦。喷原装嗰只白色实冇事啦。就出事咯， 因为太新， 系 因为你喷嗰只色太新，但佢本来已经变变地色 晒噶啦，因为喷白色其实系最难嘅，如果你问出面任何间喷油厂，佢都会咁答你。 系啊， 因为我真系试过，我嗰时咧买一架车啦，咁我嫌佢个车头冚咧就比较旧，比较花。你知啦，车头冚最容易花噶嘛，啲石仔弹。咁啊，唔该，我喷咗车头冚，但系喷完之后仲肉酸。 系啊， 因为成架车都旧，净系车头冚令。 系啊， 你明唔明？即系好肉酸咯。 系啊，所以 因为成个喷到。 嗱，而家去到而家呢刻咧，其实有好多师傅好犀利嘅，佢会帮你去考虑埋你本身架车个颜色因素，即系你本身嗰只白色会唔会已经去到微黄？甚至乎已經變咗深黃啦，跟住佢會幫你微調， 深黃收翻咗你嗰架 黃色算 係，所以其實好多時真係嘅，大家以為自己嗰部白色，但你一擺個白色個 color chart， 我哋有啲叫 color chart， 一擺落嘅時候，誒唔係喎，我部金屬黃色車嚟喎，唔係白色嚟， 已經係 啦，都係咁樣啊。真係可以咁樣㗎，所以其實嗱，而家真係啦，外面個天氣咪好乾燥嘅，大家有冇發覺自己爆緊擦啊？ 有啊，隻手鞋啊， 梗 係 有啦， 手指 有 鞋， 係啊，倒刺啊，嘴唇啊， 乾啊， 所有嘢發生曬啦。尋晚我專登睇天氣報告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因為咁乾燥，我未見過天氣先生會變咗咩樣咯。大家如果冇睇， 冇睇啊， 好好笑啊！天氣先生一出嚟嘅時候咧，佢甩皮咯，佢先龜裂雞一路行一路甩皮，係一甩好多嘢出。 我冇見天氣先生好耐咧，佢淨係啞， 冇錯，好開心噶嘛， 咁噶嘛。 所以咧，我哋其實啊，就注意翻啦，我哋人都要做咁多呢啲護膚保養啦， 車都要 。我哋做個比較好唔好啊？ 好啊， 我哋先做個比較嗱。去到而家呢刻，大家有冇用护肤品喺自己身上面先？ 有， 可唔可以数下我哋用咗啲咩啊？我哋 有油啦，有水啦，半油半水啦 ，cream 啦，lotion 啦，好多啊！ 你系咪以上皆是？我想问下女士。 以上皆是，梗系啦。 我 都系搽 cream 噶咋， 我都系求下佢。 即系我哋， 总之我老婆动一支嘢喺度，我就唔会知搽少少咯。我唔理佢咩嚟噶。 唔系，我系 feel 到有啲干咁啊，诶，揩两下啦。 同埋我手又系嗰支，面又系嗰支啊。 我都系。 女士讲究好多嘅， 男士通常 系十几支咁样。 系啊， 因为全部唔同功能噶嘛。 系啊，先后次序 我都系嘅，我都系屋企，譬如我太太摆支咩喺度叫我用，我乜都系嗰支， 洒水都照喷噶啦，佢摆喺度我用噶啦， 我完全唔问，我亦都唔知，总之我就系、是、我嘅 OK， 我 系你又好彩，啲皮肤又几好， 系啊， 系啊， 咁所以咧，其实啦。人咧都要用咁多种唔同嘅嘢啦，其实你哋有冇幻想过，原来我哋车都有相对等咁多嘢可以做， 喷浸油上去就 系啊，冇啊， 保护咗就 算。其实咧，其实咧，车嘅美容咧，我真系唔知道。有啲人咧日日搵水抹就比较好啲啦，但如果有啲人诶懒镜石又用一啲唔知道加啲咩咧， 系 清洁剂嗰啲，人哋又话唔系咁好，所以我真系唔知 道。 系 咯， 我真系唔知 道。嗱，咁不如我哋就两个方向去睇啊。嗱，人都要护肤，人都要化妆啦。我哋车原来都有护肤有化妆可以做嘅，我哋先睇下我哋护肤层面有冇啲咩可以做啦。 清洁咯， 系啦，清洁其实基本嘅清洁必须要做足嘅。大家通常几耐洗一次车啊？想问一下。 污糟咪洗咯， 我教你啲专业人士， 我上面 已经好难啦， 写到我名我就洗噶啦， 要写到名， 佢清咗签咗个名， 写到名好严重噶咯，其实系。 系火山灰嘅， 同埋耐咗之后咧，嗰阵尘咪保护咯，系咪先？用阵尘嚟保护咪唔使抹。 咪几好噶？你会觉得，因为啲人咧唔会搞呢架车噶， 即系 哇污糟架车，佢唔会掟你架车噶。 即系我哋可以幻想，喐架车系泥色嘅时候，玻璃都变埋泥色嘅时候，你就会洗啦。 你自己帮佢改个名嘛，泥王咁 样。泥裔。嗱，咁其实点解我哋会问洗车呢样嘢咧？洗车好紧要，洗车系个起点嚟，即系等于我哋人洗面。 系啊。 但问题洗面咧，我哋用。水洗其实是洗不干净的件事的嘛， 是 不是？其实我们就要开始落一些叫洗面的东西，车都是。其实现在我们洗车都可以很多种我们的洗车液可以选择的。去到现在这刻我都建议大家用个洗车液，其实用那些叫做有些叫 all in one 的东西，即一支里面有很多功能的。其实功能上面有什么呢？它有清洁啦。有薄薄的一陣我哋叫 wax， 一陣好似蠟嘅嘢，同埋咧有一啲再新啲款嘅啦，佢就唔知係 wax 嚟嘅，佢叫 sealant、 哦。 我哋要記住呢一個字啦，膜嚟嘅 sealant 係一個可以冚、可以 layer 搭上去嘅嘢嚟嘅，因為咧 wax 咧其實打蠟咧，我哋其實係磨走一啲嘢去儲個令面嘅。但 sealant 係我哋搭上去嘅，你可以越搭越厚嘅。 你打蠟，我以為係即係鋪一層。係 啊，我以為係鋪一層蠟上去，係保護。 因為其實咧，我哋要搞清楚咧，其實我哋即刻會衍生咗兩種產品出嚟㗎啦。一種係叫做打蠟，一種係叫做膜。 系啦， 咁所以两个系完全唔同方向嘅嚟嘅。钠系点样用嘅咧？钠系建基于你嘅车本身有油，跟住咧有本身佢颜色嘅油啦，面头有光油呢一样嘢嘅。打钠咧就系慢慢好轻微咁样，好似人在磨砂啦，将我哋面头好轻微一层磨走咗，咁样你咪将个光油重新由哑咗色变翻另咯，系啦，嗱呢一个系叫打钠。咁其實打蠟呢一樣嘢咧，喺好多產品上面都有嘅，唔好淨係諗住車啦。 女仔嘅美容嘅話，呢一個真係磨砂咯。 磨砂，直頭就係磨砂，係啦。咁所以地板又係啦，甚至乎有啲人模型嘅，佢哋都會做呢啲嘢嘅。玩嗰啲玩具公仔，有啲人都係會做呢一樣嘢嘅，係啦。咁所以呢一個係輕微磨走磨砂咁樣帶走少少嘢，令佢擰翻嘅。但我頭先講 sealant 或者一個膜係點樣嘅咧？其實佢就一陣一陣包住咗。佢將一陣好薄嘅嘢令嘅，就包住喺你個車又好啊地板啊，係啦，所以就令嘅。而且佢因為佢可以留咗喺你個表面好一段時間啦，可能講緊都成個月㗎，自己做嗰啲都留到成個月嘅。咁你咪諗咯，我做一層嘅時候。少少令啦，當我做咗五六七層嘅時候，咁咪好令咯，而且係 佢 啊，行出嚟 bling bling 咁樣，好想篤埋佢咁啊， 係啊，係咪真係做多啲層就話就係令啲㗎？ 而且係會。譬如咁講啊，黑色車嘅話咧，尤其是深色車、黑色車，當你做好多層呢啲上去咧，你見到有個深度添嘅，即係架車好似見到，咦個油漆好似頂得好立體咁，犀利咗嘅喎。咁其實就係來自於嗰一樣嘢咯。 定你做得唔好啊，所以你先見到有深度。 或者某啲位置係磨得太犀利咯，磨到有凹凸咗啊，點算 咧？有深度嘅一定有淺度係咪？即係有深淺嘅話，就要做得唔好啦。 所以咧，其實好得意嘅，外國咧，大家屋企好興乜都 DIY 噶嘛，成間屋油又係自己，裝修又係自己，乜都係自己。 佢有車房嘛？ 係啊，汽車護理其實國外咧好多人都係自己做嘅，尤其是係嗰支打蠟槍。嗱，我強調啊，大家如果聽緊收音機嘅朋友喺外國嘅話，你自己搞緊呢樣嘢咧，要小心啦。係。支打蠟槍即係一個嘢啦，下面有一個圓餅餅咁樣，你撳住架車個高速轉嘅， 哇唔好玩 嗰、那個。嗱，嗰支要好小心使用嘅嘢嚟嘅，因為嗰個力度係嗰個要非常平均，而且係有一個特定嘅力度嘅。你譬如你擺喺同一個位置，你撳落去，你會好不經意地，我哋已經叫 burn 油啊，係代表咩咧？磨到係入曬去，係可以發生嘅嘢嚟嘅。所以咧，呢一個係真係唔可以亂嚟嘅嘢嚟嘅。等於譬如家居地板都係嘅，有一種叫打蠟機咁樣 你又係轉， 係啊！你一撳撳就係佢喺同一個地方磨佢好耐咧，又係可以磨到真係變咗有立體感出咗嚟嘅，真係有粒突出現 嘅。如果係咁嘅話，你咪可以草間彌生咯，好多個圈 磨點點啊，跟住喺度 自己磨個 pattern 出嚟。 咁樣你就要買大啲嘅 pattern， 細啲嘅 pattern， 圓啲嘅啫， 幾靚啊！係咪啊？ designers 嘅地方， 冇錯，大家好開心，係所以呢一樣嘢大家需要注意啦。咁我哋喺護膚層面咧，呢一個係可以做嘅，但係啦，我哋護膚有冇諗過我哋連玻璃都要做護膚啊？ 冇啊， 有啊， 係咪啊？ 抹到個令就算㗎啦， 抹到係啦，抹到 嗱，我先問大家，係啦，玻璃水。大家可以諗下我哋自己屋企個玻璃窗先。嗱，如果我哋好耐冇抹窗嘅時候， 有一陣嘢， 寫到名， 有 一陣嘢， 咁 雨水中咗你屋企個玻璃窗會係咩？ 有雨水積咯，一笪嘢咁， 一笪嘢 灰喺度咯。 冇錯啦，係咪感覺上嗰點雨水一落去會變一劈雨水先？ 冇錯， 係啦。而嗰劈雨水係永遠佢瀉嚟瀉去都喺翻嗰度個積，係唔知點解 啊？ 其實嗰陣一陣膜嚟嘅，嗰陣一陣油膜嚟嘅。跟住最嚴重嘅情況咧，如果喺個車上面發生呢樣嘢咧，落雨嘅時候你係可以突然之間係乜都睇唔到嘅。 就係因為佢 油膜係啦，咁油膜咧仲會影響多咗好多嘢㗎嚇。咁大家譬如有冇試過嗰條水撥一刮嘅時候，咔咔咔咔咔， 有啊有啊， 來回不停。我哋就算自己冇车，留意一下巴士，好多时都会有呢一个情况啊嘛。 听啲声就知噶啦， 嘎嘎嘎嘎嘎咁。系啦，咁呢一个咧，原来唔一定系嗰条水拨老化嘅问题嚟嘅，因为有啲人咧一见到呢个问题，我就唔理咁多啦，我直接换水拨。咁其实咧好多时个问题个起点唔系嗰度嚟嘅，系油膜。咁油膜咧必须要去，因为我哋唔做护理嘅话，有得嗰阵油膜喺度咧，就会出现嗰个问题啦，就落雨嘅时候乜都睇唔到。 我仲以为有油膜个可以渗水添， 唔系嘅， 因为你 原来系仲犀利嘅， 因为你同埋你油膜，你佢唔系一个 even 嘅油膜， 冇错，佢永远个积都喺度， 佢仲要黐埋其他你污糟邋遢嘢喺度。 但大家可以留意一樣嘢，油膜嘅出現咧，其實喺我哋正常唔落雨嘅天氣咧、嗯，你可以完全唔知佢係存在嘅。 咪係咯， 即係冇嘢就冇嘢咯。 係啊，冇嘢冇嘢嘅。我當我哋譬如而家咁乾燥啦，我哋去抹完部車乾淨曬嘅時候。嗯，你可以嗰塊玻璃係完全透明，你係乜嘢都唔發覺，好清晰嘅。第一濕水落雨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嘅啦。咁、嗯、所以咧，油膜呢一樣嘢咧，如果大家話，我根本上唔知道咁緊要嘅。嗯，必須要啦，你即係假設你好耐冇處理過啦，咁、嗯、其實油膜就肯定喺度噶啦，先去試下喺市面上面買一啲去油劑，專係俾玻璃用嘅，咁、嗯、樣咧你就可以去除咗個油膜先啦。咁通常佢個原理係咩咧？一啲化學嘢啦，你捽咗上去屋企嗰塊玻璃都一樣嘅、嗯，你捽咗佢上去之後咧，佢等一陣間，突然間佢就會白曬嘅、嗯，因為化學成分開始起作用啦，咁佢嗰啲油就透過個白色嘢咁就起咗佢出嚟嘅，咁、嗯、跟住你直接沖水咁就已經搞掂噶啦， 咁方便㗎咋， 好方便嘅啫，講緊係五至十蚊啫。 屋企嗰啲， 玻璃 係啊，因為咧譬如講緊大掃除，尤其是我哋屋企嘅玻璃啊，你好耐冇做嘅時候，你永遠都係擦極都唔乾淨嘅。 乾淨㗎，係 啊，嗰啲漬係完全起唔到嘅，其實就係油膜，油膜漬。係，佢會一次過將你嘅油膜漬、水漬起曬嘅。咁但係我哋車去用嘅時候，我哋要加翻一樣嘢啦，就係、是、線水劑啦、嗯。因為你去完個油膜，其實你未完成工序嚟嘅，一半嘅啫。咁有水落咗去，佢都未至於變翻一點點水珠嘅、嗯。你加埋個線水劑嘅時候咧，咁樣佢就會做到一個效果啦。就係咩咧？你有車速嘅時候，譬如時速80公里，嗯、一滴水滴咗落嚟嘅時候咧，雨水佢一點點會順住飛走嘅， 就唔會一劈咁樣， 唔會 嘅，線走曬嘅，係啊， 因為講緊如果冇做呢樣嘢，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啦，一劈嘅啦，一個雨水打落嚟佢散開曬，變一撇嘢黐住咗嘅。咁、嗯、但我哋做齊曬去油膜，再加線水嘅時候咧，咁、嗯、樣咧佢就直接係一點水落咗嚟，直接一點水飛走噶啦。 呢啲就可以自己做， 自己做到嘅嘢嚟嘅。但係啦，假設個情況好惡劣啦，你嗰部車原來已經揸咗五年啦， 都冇洗 過， 冇洗過，從來冇洗過， 一路都唔知嘅， 係啊， 好多人真係可能係咁樣嘅， 一世都唔知嘅， 完全唔知道，啱啱先知道呢樣嘢。咁假設你乜都冇做過啦，咁、嗯、就可能嗰陣油膜就自己做唔到啦，就真係要拎去俾專業人士，佢就要將 積得太厚， 係積得太厚啦，咁、佢就要磨嘅，咁佢就真係揾個嗰啲磨機，係啦，佢幫你打磨翻。將嗰層嘢去油膜啦，磨一磨啦，跟住拋翻光啦，咁、嗯、再先上翻曬頭先我哋上述嘅嘢，咁樣咧佢就會做得到個去水效果咯。 哦、 所以呢一個無論家居玻璃或者車嘅玻璃，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下次落雨你就知嘅啦，嗰陣膜好誇張。 我淨係試過就係、是、去整完之後啦，咁跟住佢就我幫你整咗陣膜喺度嘅話，你落雨嘅時候你就知嘅啦。原來真係好誇張㗎，佢就唔知整咗陣嘢上去嘅話咧，啲水咧係基本上咧你一落嚟就跣走㗎啦，你都唔使唔水泊啦，佢會自己，因為你有嗰個車速嘅話咧，佢直接自己走。 尤其是咧出入我哋三邊嗰啲高速公路咧， 係啊， 好開心啊！你落幾大雨，我唔即係水泊都差唔多唔使開，你只啲水一掂到就走，一掂到就走咯。所以其實佢個效果，我覺得好用過水泊。 通常呢啲會維持到幾耐啊？ 嗱油膜应该咁讲，我自己而家开始有一个惯性咧，因为我发现一样嘢，香港个油膜除咗我哋路面雨水会形成得到嘅嘢之外咧，其实地面弹上嚟嗰啲好犀利，所以咧如果你问我几耐做一次，我可能系个半月左右，我会自己处理一次嘅，系啦，咁所以咧就会完全冇呢个问题嘅。但系我都要讲，啱啱可以分享一个经验就系、是、早兩個禮拜咪落雨落得好犀利嘅，我已經做去油膜去得咁頻，突然之間一日落雨，我就發現咗我係俾一片油膜蒙住咗、而且係嚴重到我係真係就係阿鋭鋭屋企嗰邊嗰條高速公路，我係乜都睇唔到，誇張到 開咗水潑， 開咗水潑佢咔咔啦，但係問題佢因為已經係包滿咗、變咗嗰啲水係永遠都離開唔到個玻璃嘅，我係直頭所有嘢望出去好似俾一個哈哈鏡咁樣，我嗰塊車頭玻璃真係變咗哈哈鏡，咁就係代表咩呢？路面其實可以有啲嘢彈上個車身，或者你跟住一啲大貨櫃車，佢有啲水 跌落嚟 飛落嚟向後飛嘅，原來嗰啲係可以係一個好嚴重嘅油膜，你係真係光天化日，而家呢啲乾燥日子你真係唔知嘅，彈中咗之後去到落雨嘅時候突然之間係會極嚴重地發生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咯。如果突然之間個車頭玻璃濕咗水變哈哈鏡，就肯定係油膜必須要處理啦。 今日提咗你做咗佢先啦，係 啊，盡早處理， 盡早處理， 好， 多謝曬潮潮，十二點半聽緊呢個風騷浮人啦。咁啊，車路的士完咗之後先聽新聞報告，然後翻嚟就有點唱嘅時間，1872388。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准下个月一号起恢复并且扩展深圳一千多行个人游签注安排。特区政府表示热烈欢迎，认为措施可以大大增加访港人数，进一步为香港的旅游、餐饮和零售等行业注入新动能。下个月一号起，深圳的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都可以申请办理赴香港旅游一千多行签注，在一年之内可不限次数往来香港地区，每次在香港逗留不超过七日。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衷心感谢中央一直关爱和支持香港，重视和考虑特区政府提出的建议，不断推出多项维港措施。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旅发局会在深圳加强宣传香港，并且启动网上平台宣传，吸引更多深圳旅客访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黄伟纶和中联办主任郑雁雄等早早与多名企业代表在政府总部出发到北部都会区考察，政总下午举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签署仪式。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议员刘国芬说，据他了解，除了企业会签署意向书表达对北部都会区发展的支持，企业与企业之间会签署一些合作意向，银行亦都有代表参与。他认为今次做法可起到宣传作用，给予大家信心，市场好支持发展北都，并且透过政府主导公司型合作发展。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早前跟随政府高层率领的工商界代表团前往大湾区考察，了解到广东省的片区规划是因应不同优势和特点互相分工，认为很值得香港学习。特区政府联同广东省、深圳市和澳门特区政府，听日推出为期一年的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粤港澳三地政府会视乎成效和运作经验，考虑下一阶段扩大计划的安排。首阶段安排会先实行跨境直通救护车，由深圳和澳门的指定派送医院，即是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和澳门仁伯爵综合医院，再送病人到香港的指定公立医院。在有关机制之下，经指定跨境合作医院团队评估和同意，可安排以点对点模式在指定医院之间直接运送有特定需要和临床状况合适的病人到香港，无需要在口岸转换救护车，从而减低病人在运送过程的风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非常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听朝仍然清凉，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2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16点，升249点，总成交金额72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8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84点，升2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9.77升2.7。南方恒生科技4.34升1.22，腾讯控股401.4升1.4，美团176元升3.8，恒生中国企业71.66升1.12，小米集团28.05升2元，阿里巴巴84.55升1.15，中芯国际26.8升1.65。中国平安45.55升7.5，康方生物74.7升1.2。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84， 日元 149.82， 瑞士法郎 0.881， 加元 1.398， 人民幣 7.232， 英磅對美元 1.272， 歐元對美元 1.058， 澳元對美元 0.65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2。 日經平均指數報 38,140 點，跌208點，港金報24,680元，升2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2,660.3 美元，賣出 2,660.63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离开是为了重逢，几个女仔怀着爱和梦想，在故乡活出更美好的人生。任素汐、李雪琴、史策、黄子璇，近乡情怯，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我老友同我一样，都是十几岁开始食烟。前两年见佢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话，食烟同中风有好大关系。戒烟五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食烟嘅人差唔多。健康最紧要，为咗自己同屋企人，我唔会再食烟噶啦。即刻打1833183戒烟啦！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晏昼1， 风骚快活人。 好啦，点唱嘅时间即刻开始， yeah. 我哋电话里边有欧妈。 Hello，Hello， 欧妈，你好， 你好，你好，听唔听到？ 听得好清楚。 哎呀，好紧张添， 好紧张。 点解啊，欧妈？你好啊。吓、啊，系啊，我哋喺直播室里边咧，有阿 Michael 啦，有我阿 Yoy 仔啦，同埋咧就有欣欣喺度啊，欧妈。 知道啊，欣欣，Yoy 同埋小张张，你好，你好， 你好啊，第一次打嚟啊，欧妈。 你哋啊？ 吓？系咪第一次打嚟？ 系咪第一次打嚟啊？ 哦，咁又唔係，我一年打一次，我上年都打咗， 我一年打一次，因為歐巴生日，係歐巴， 歐巴，歐巴，歐巴嘛， 係咪歐巴生日？ 唔係歐媽，唔係生日，係結婚周年， 結婚周年， 好， 係啊，係25年啦，已經， 哇，四分一個世紀啦， 犀利 啊，係啊，真係諗唔到啊，係冇諗過會咁耐，係 啊，忽然間就25年咯，係 咯，一聲， 係啊，但係呢個25年都有曬甜酸苦辣，乜都有齊嘅， 係大家咁 咁樣人生先過癮噶嘛。 阿奧媽，奧媽，你知唔知道咧？我同你係一樣啊，今年都係我嘅25年啊，係啊，我同太太都係25年啊，今年 係 啊。 哦，係咩？你係幾？我係 九 二廿，係咯，廿八。我估你早過我，你早過我幾個月啦，係咪？係 啊。好，咁 真係廿五年真係不容易啊！ 唔容易噶， 係啊，真係真係誒，哇，乜都有齊啊！ 咩都有齊，酸甜苦辣係嘛？ 係啊，乜酸甜苦辣，但係努力啦，再繼續，但係越越好啊！我希望我同你都係越越好啊！ 好啊，大家都係咁樣。咁你有咩同奧巴講啊？ 奧巴錫多啲我咯， 哇， 好啲 咯，永遠可以再多啲係嘛？ 冇錯，永遠可以再多啲， 再錫多啲咯，冇辦法啦，女人要求一定要多啲㗎啦。 冇啊， 佢錫唔錫你㗎？其實佢錫唔錫你㗎？奧巴 OK 啦，我錫佢多過佢錫我咯，我覺得。 咁叫佢再錫多啲啦 咁你想佢點樣對你啊？其實 係啦。 想去又点对我啊？紧张我啲咯，好似我仔咁锡我咁样咯。 啊，阿仔叫咩名啊 ？O 仔啊？ 阿仔叫 Owen 啊。 Owen，Owen， 所以你叫 Owen 就生日咯喎，系咪啊？ 系啊，阿 Owen 喺隔篱啊，俾佢讲 两 句。 好啊，好啊 ，Owen 仔， 喂 ，Owen， 你去好，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 几多岁生日啦 ，Owen？ 我最喜歡你哋誒馬小強同埋何威龍嘅你係 最最中意馬小強， 馬小 強我都嚟埋， 同埋何威龍嗰個李麗潤 係啊， 咪就係 哥哥姐姐啊咁 姐姐啊嗰、那個 歐仔幾多歲啊？歐仔 幾歲啊？ 你幾多歲啊？ 廿 三 歲， 廿 三 歲 啦，大個仔啦，多啲錫爸爸媽媽啦嚇。嗯，咁歐仔而家讀緊書定係點啊？定係 畢業啦？ 而家做紧嘢， 点解你今日唔使翻工嘅？ 系咯， 你做紧嘢， 帮紧爹哋。 而家帮紧爹哋手，帮爸爸手。 哦，家族生意系咪啊？ 都好嘅，都好嘅， 都嘅，都好嘅，都系啊。 同埋，我希望祝福我个宝贝仔啦，系因为佢有少少湿疹啊，所以咧希望佢湿疹 快啲好翻， 身体健康， 系好翻。同埋希望个个即系全香港啦，或者啲人都对湿疹皮肤啲人都体谅咯。 包容啲 系，系一个好麻烦嘅问题嚟哦。 系啊，但系有时真系出边真系有唔好嘅眼神咯。 系啊，知啊。 我希望 佢哋唔了解啊。咦，咩事咧？个皮肤点解红斑斑咁样嘅？咁样嗬。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好多，我真系喺街试过俾人闹噶。吓， 真系噶？ 我仔啊，咁样噶。系啊，所以我希望个个都对虽然系呢个系皮肤病嘅一种，但系我觉得都要 包容一下， 包容啲， 系啊， 包容一下咯，我觉得。所以我祝福我仔啦，希望佢最要身体健康，同埋开心啦，最紧要开心。 哇！呢一排天气咁干嘅，佢应该好辛苦。 少少啊， 会唔会啊？ 所以 系啊，因为佢湿疹好辛苦。 护肤啲皮啲护肤品咁样。 系喎，系喎，系喎，唔好拗，记住一定唔好拗。嗯。 是啊，但是又不容易咯。 是 啊， 是 的 嘛，明的。 是啊，所以真的真的这个少少信息就希望个个对有湿疹啊那些皮肤的人都有些包容啦。他们会很努力的，其实他们很乖去戒口啊或者吃东西那些的啦。但是就努力啦。 好，大家努力加油加油。好啊。 讲多样嘢，讲多样嘢。 好。 是啊，之前你其实你问过我最喜欢你什么节目，其实我想讲就是客家婆，尤其你客家婆阿小强同埋小张张喺度走嗰时候咧，哇！嗰个真系笑到我，每次我揸车都笑到傻咗啊！ 冇错， 咁小心揸车喎。 好好胜，冇错，好胜小强， 系 都要赢。 系冇办法，我仔好中意佢啊，同埋我弟最中意客家婆都好中意，同埋有网上情啦，小张张啦， 多谢多谢。 心理学嗰度即系星期二嗰度都系好好啊，我中意系啊系啊， 咁就好啦。我哋都希望我就系啲环节可以帮到大家嘅，即 系 好多时候系 啊。我相信系啊，有好帮到嘅，尤其Doctor Matthew 嗰度，有时有啲咧即系讲中意好多大家嘅心声啊。 哦，咁就好啦。 好，继续支持， 继续努力。 好，多谢， 多谢你阿妈，多谢我爸。 好，明 生日快 乐，湿疹快啲好翻。好，拜拜。另外一位叫 Derek 啊，想代读嘅，佢 Derek 话：各位 fans 你好啊，今日我太太 Fion 正日生日，想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等等，送只歌俾佢听，都希望各位开开心心。 正日祝你 Nintendo game start APT。 Drink, dance, smoke, freak, party all night. Come on. Gumbay, gumbay, gumbay. 继续接我哋嘅电话，电话里边咧就系有伟仔嘅。 Hello， 伟仔。 伟仔。 Hello。 你好啊，伟仔。 你好。 主持。 系今日打嚟，有啲咩想同我哋讲啊？ 系想多谢我太太。 啊哈。 因为十二月一号就系我哋结婚35周年。 哇！恭喜晒，伟仔太太叫咩名啊？讲唔讲得？ Mandy 嘛。 Mandy。 系啦。 35周年真系好难得喎、 啊！系、啊、 哇，真系大家 都17岁就 又冇咁 即 系 早结婚，系早结婚。 即系其实你而家 参加了挑战啫，17岁就， 但系有人陪你一齐行啊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真系算几早喎、啊！17岁结婚真系算几早、啊。 自己曳啊！你係唔小心，但係亦都好負責任，係咪？係啦， 咁就行咗 行到今時今日啦、嗯。有啲咩説話想同阿 Mandy 講啊，海仔？ 想，因為我最近呢兩年半就確診咗帕金遜症，咁就做唔到嘢，咁就想多謝佢呢35年對我嘅照顧、尤其是最近呢兩年幾，佢真係好辛苦。又要工作又要照顾我呢个肺炎， 唔好咁讲， 你都唔想噶嘛， 你病啊嘛， 你 唔舒服啫嘛， 都系啦。不过得咗呢只病，我又领略到一样嘢，就系、是我哋两公婆仲恩爱过以前咯，埋学识 患难见真情啊嘛，伟仔。但我想问下咧，其实而家譬如你而家所讲帕金逊症最大嘅影响系咩？即系会有啲咩影响你嘅生活？ 日常生活咯，个。手会震， 会震咯，系啊， 同埋僵硬， 嗯， 同埋啲动作会好缓慢， 唔受控制系嘛，开始，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希望喺我仲未恶化之前，可以陪佢去多啲旅行啊，出嚟行咯。 其实几时都系噶，系咪啊？你要珍惜，系啊，要珍惜就系当下，以及嘅就系要做嘅嘢咧，唔好谂啦。 系啊，做咗先。 系啊，唔好以为嘅就系有第二日，或者唔好以为系有其他就下次，冇人知嘅。系啊，珍惜佢。你所谓你最想去做啲乜嘢？你讲就系去同佢旅行，系咪？去边度旅行啊？ 系啊， 谂住。 而家安排咗同啲朋友同埋去3月头去泰国咯。 去啊， 系咯， 玩开心啲。 暖啲个地方又舒服。 我去系佢帮我安排啲朋友，同我一齐去，因为我担心自己行动慢咧，会影响到其他人。 嗯，唔会嘅。 同埋我 朋友嚟噶嘛， 患病初期都唔敢出咁多街。收埋咗自己1年咯。 唔需要，唔需要。 咁多谢佢开解我，同埋陪伴我咯。 好。 好开心啊！有阿 Mandy 喺你身边， 系继续开心啲啊，伟仔，系啦， 多 keep 住自己拣中我咯， 大家咁话啦，你哋两个拣中对方， 咁你多啲听住我哋嘅节目啦，因为我哋每日都希望大家开心。 你加油啊，伟仔，知唔知啊？系啊，你系唔舒服噶咋？知唔知啊？其实冇嘢噶，唔好谂咁多。 好啦，明白好啦，继续生活愉快，好唔好？多谢你电话，多谢伟仔吓， 结婚周年快乐 吓， 好啦， 跟住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 何小姐， 何小姐 ，hello， 你好 ，hello， 三位主持你哋好啊， 你好啊， 点啊，何小姐， 系啊， 讲俾我哋知发生咩事？ 我家姐咧就得咗一个重病，咁就嚟紧咧，佢下个星期咧就会做手术嘅。咁我希望佢一切顺利啦。同埋咧嚟紧佢都会面对一条好艰辛嘅路嘅。咁但系我想佢知道呢条路唔系并不 只佢一个人嘅， 嗯， 佢并不孤单嘅，我哋所有屋企人都会陪住佢一齐行嘅， 好好啊， 加油嘅， 嗯， 最紧要乐观啲个情绪吓， 姐姐叫做咩名啊？ 佢可以。我希望佢嚟紧可以即佢要坚强乐观咁样面对咯。 嗯，你哋都要喎、 啊。系 系我知 道。系喎、啊，唔单止佢、啊， 想鼓励下佢咯，咁样咯。 吓、嗯，家姐系叫做咩名字？ 阿芳。 阿芳 系啦。 阿芳努力啲啊，加油啊！ 几时做手术啊？几时做啊？ 九号。 九号。嗯。 佢呢个时间应该都仲喺今日呢个时间要翻去医院打针同埋见物理治疗师嘅，所以佢都未必听到，我会上叫佢上网听翻咯。 好啊， 应该要做咁啲准备系嘛？手术之前嘅准备呢、 啊 這个时候、 啊啊， 我明白。 前几日都见咗医生， 系、 我亦都希望趁呢个机会多谢我姐夫咯， 嗯、 因为佢对我家姐真系好尽心咁照顾佢咯，佢都承受咗好大压力、嗯，我希望佢可以俾多啲空间自己咯。 嗯， 即系尽量唔好俾咁多压力自己咯。 嗯， 好，总之大家开开心心度过吓， 仲有就系成家人一齐， 系 咪、 啊啊？多谢你哋啊！ 唔好咁讲啦，你哋大家一齐加油 啊！ 系 啊， 系咯、 啊啊 啊 啊，希望佢可以坚强啲咯，因为佢个情绪都好好 down 咯，个人都、嗯、 啊。咁、啊、你哋就要多啲陪伴咯， 系啊， 有啊， 同埋同佢多啲开解佢， 我都会同佢倾多啲偈咁样咯。 嗱、嗯，又咁讲，何小姐，唔知你信唔信？任何人咧，如果系对自己咧，譬如做手术也好。又或者是在病当中的话你有信心是好得快一点的。 是 啊、 嗯、 是 啊同埋所有的东西是 一定要开心。 是啊 是啊 一定要开心。 情 绪 影响的。 好了一半的了已经。 啱啦是啦、啊啊、你记住 搞 了一段 的心情就已经。 是啦、啊、你都 觉得。他说他明白但他做不到咯。 慢慢尝试啦尝试 啦 是 啊。是啦要学咯。 好 待我哋祝福他好不好问候他。 多谢你哋多谢你哋几位啊。 你哋都要加油啊。 多谢你。 加油加油。 加油一定会手术成功的知唔知 好多谢晒。 好啦唔好紧张拜 拜。小姐。好啦呢、這个歌曲送俾所有听緊呢个节目嘅朋友们希望每一天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有呢隻陪着你走。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 翻嚟晏昼一点钟有呢首卢冠廷嘅陪住你走之后啦，接听最后一位电话啦，喂， 余太 ，Hello，Hello， 余太， 咁多位， 你好啊，听讲有人结婚周年纪念系咪？是 多谢 Sarah， 多谢 Michael， 多谢欣欣。 哇，系啦，你好犀利啊，廿五周年啦、 啊，好犀利啊，我哋好开心就多谢你哋。 唔好客气啊， 开心咪好咯，系啊。咁你有咩同老公讲啊？ 今日咧就系、是、我哋，其实我哋咧正式嘅就 系琴日系嘛， 28号， 嗯， 就系、是、一 四分之一个世纪的 anniversary 啦。 嗯， 恭喜， 恭喜！今日咁多嗰啲 系 咯，结婚周年嘅， 今年系咯， 嗯， 尤其是呢个时间啊， 系， 嗯。 是咪你结婚嗰一 年噶嘛？我哋嗰阵时 好年 系啦，所以系啦，所以今日咁多啲廿五周年啊，三十五周年啊，系啦。 跟住咧，你讲完未噶？你头先 你点庆祝啊？琴日 宣言， 琴日点庆祝啊？ 点庆祝？琴日点庆祝？同咗一班朋友一齐食饭，其实你唔知嘅，后屘先话俾你哋听，跟住我哋就有免费饭食咯。 就佢哋请你哋， 咁又几好， 几开心， 请晒嚟跟住埋单。 我哋结婚周年， 我哋结婚周年啦， 介绍到你 真係好朋友先可以做得到嘅，係啊，係啦，如果唔係個黐線嗌我嚟唔俾錢，你冇嘢嘛？ 好啦，希望你繼續都係開開心心，好嘛？生日 點點乜乜啦嚇，好多謝你，多謝月太。另外仲有温哥華嘅 Henry 啊，咁啊專登打電話嚟咧，點解係想話支持我哋嘅節目啊嚇？祝大家身體健康，開開心心，繼續奉 show。 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去到呢時候要講聲拜拜嘅啦， 辛苦曬欣欣， 唔該曬 你嘅支持，多謝曬， 星期一 小飯翻嚟。 Bye-bye. My first love, your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your every step I make, and you